419点，成交金额3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1点，升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4.2跌4.4，盈富基金26.58跌4毫，腾讯控股583.5跌5蚊，阿里巴巴257.2跌6.8，中国平安96.1跌1.85，中芯国际22.25升1.25，中国海洋石油7.2跌2毫，安踏体育107.1跌3.5，小米集团25.15跌2毫，百威亚太26.85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409，瑞士法郎8.702，澳元5.785，澳元是5.758，加元6.066，新西兰元5.457，欧元9.406，每百元对港元7.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3点，跌68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17美元，卖出183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比较挤塞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第五线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嘅支路啦，落翻太子道东油塘方向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讲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五条线，由于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嘅支路落返太子道东油塘方向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芙蓉山路。咁另外啦，较早前啦受爆水管影响，九龙城嘅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二号 D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个想学好广东话，一个想做网红。 其实想学好啲广东话，你平时可以睇多啲香港嘅电视剧啊。 见你平时咁帮我，我有时间嘅话都帮你留意一下，睇下做网红要点样做。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刘子石饰演嘅 Ryan 同黄天仪饰演嘅 Purple 喺展翅相遇后会发生咩事呢？ 留意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仪、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灯盏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 ，Home Office 嘅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 咦，你个冇你个视像镜头望望到我哋啊， 突然之间好大声啊， 唔系 ，OK 啊 ，OK 喎，系喎， 你系啊，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你一早应该换呢啲靓电话啦， 系咩？ 系啊， 呢啲电话嚟啫， 唔系呢个好好多， 打鬼 Office 电话啫， 就系咯，好过你之前把鬼收嚟电话。玩嘛，因为而家靓好多，靓好多，真系。 系啊，依然咧，我哋咧继续咧吓喺度直播室得两个同事喺度。系啊，依然限聚。 系。 因应政府啊，依然限聚，直播室都系咁，所以咧啊，程振鹏咧呢个礼拜都会喺个电话里面噶啦。 不过系咪我哋办公室咧多咗一个咧先进科技装置咧，系咪要多谢程振鹏噶？ 哦，都唔需要嘅。 系啊，你人唔喺度，礼都到、啊。 我见咧，即系疫情关系咧，大家用。多咗好多酒精搓手液噶嘛， 系啊系啊，咁、 我见到坊间原来有一啲咧咁盏鬼嘅，即系自己家居嗰啲咧都可以整翻个咧，即系自动。感应嘅，然之后出嗰啲咁样嘅酒精搓手液嘅， 其实有好耐嘅，不过呢个系卡通嘅啫。 佢呢个系嗰只战红啊嘛。 系啊，因为有某大品牌 系咯系咯， 系啊咩路嗰啲咧已经有好多噶啦， 系啊 系啊。啱啦，可以借个位咧，同各位二台嘅唔系听众啦。是同事咧讲声，直播室咧我摆咗一个咧橙色嘅卡通嘅嘢，嗰嚿嘢咧摆喺个 panel 上边咧，你唔好拎走佢啊！嗰、那个系我嚟咧，俾你自动咧系伸只手埋去就有嗰、那个酒精搓手液系整出嚟噶，知唔知啊？大家 系真系要说明咧，如果唔系咧，唔知佢得正正喺度做咩？ 但系而家你嗰嚿嘢就佢有啲消化不良、哦。 我谂系 吞吞吐吐啊！ 佢啱啱新嚟，所以要适应系啦。 我觉得用吞吞吐吐系啱嘅，因为本来咧佢嗰啲自动感应咧喺个口嗰度咧就掠啲洗手液出嚟嘅，系啦。点解头先我哋试过嘅时候咧，系啦，你买嘅时候你有冇拣清楚咧？系买小童版定系买咗长者版啊？ 冇关 系，佢呢个似系长者，佢系吐痰。 呢个系时尚版， 时尚长者 系啊。唔系，其实咧唔系啊，真系啊。如果想教小朋友咧，即系用下呢啲咧，其实买咗啲卡通嘅摆喺屋企咧，可能。都令到佢洗多咗手啊！吓， 有 呢个酒精搓手液。 有啊，我嗰次咧去个朋友屋企咧，佢系装备咗咧一啲设施咧，你会觉得直情好似去咗公厕咁样嘅。 公 厕，即系商场厕所，商场厕所。 例如咧， 例如佢第一就有， 即系有自助简易啦。 佢有呢部自助简易机啦， 跟住有风机啦， 系啦，风机又冇，佢自助简易机真系好方便咧，咁样系咯，咁啊，射啲液出嚟啦，洗完手之后咧。 佢有个盒装纸巾咧，真系伤咗上墙度，就咁抽就咁抽，同我哋去厕所咧嗰个装备冇分别。哇，哇，你都几先进喎！ 你个同事定朋友啊？ 朋友咯，系咯。 咁你个朋友冇安放一位家庭成员系做嗰个管理员啊？ 即系你要俾 tips 佢嘅，系啦，佢专门坐喺度，梗系有啦。边个 cam 厕纸？ 即系如果呢啲装备摆咗阿田屋企度咧，佢老公咪就坐喺个厕所里边嗰个咯。 啱啊！ 一受罚就喺里边欢迎啊，光临啊！ 我以为会是他自己添， 系因为但我仲未遇到咧，就系话装埋个尿兜喺屋企嗰啲朋友咯。 哦， 哇，嗰啲好巴闭噶啦，个厕所又好大噶， 好想见识一下。我听过 有翻咁上下， 有嘅有嘅，有时睇嘅电视咧，电嗰啲示范单位好巴闭噶。屋企有两个星，即系个厕所里面啊，系有两个洗手盆啦，同埋有两个厕所噶。 好好啊呢个， 一个系尿兜，一个系坐厕咯。 系啊， 系啊。 真系尿兜啊！屋企家居 系啊， 咪即尿兜 豪宅啊！嗰啲豪宅先得咁样做。 我未见过真系。 我听过话阿杜汶泽好想有个咁嘅尿兜咯。 有一个咧系直情系有埋小朋友厕所咯。 小朋友咁佢有几多格啊？ 小朋友厕所 即系迷你版嗰只。 系迷你版嘅厕所塔咯。 其实装嗰个叫做尿兜咧系好事嚟噶。 点解 咧？啲女人咧就唔使再喺度嘈个男人咧。放翻低个厕所板啊，又或者屙干净啲啊，即系咧夹开食去到极致啊，你咪企喺度你搞掂佢啦，呢度就我自己 其实我真系觉得系啊，唔可以用一个叫做坐厕咧，俾嗰啲男士们咧，佢真系真心整到污糟邋遢。 啊，我咁样讲下，你又当系真 嘅， 三分颜色喎，而家真系 冇差 嘅， 一足高搭扮晒一船人啊。 系咯，好啦，总之多谢你呢一个咁先进嘅洗手设备。 啊，要啊，去到今时今日，大家都要谨守岗位一下，勤洗手。勤洗手，戴口罩。 我哋可以将抗疫融喺消费当中咧，咪睇下咩高科技可以帮到手咯。我哋俾你听下把声啊！哎呀，佢唔出声啦，今次 有啊， 佢嚟啦。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人睁睁看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换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 手紧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试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不是不想拖你啊，不过疫情期间呢不要那么多接触了，手放开的距离性结啊。哎，估不到呢，我们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的拍档运程呢互相影响的。 即是运程啊，没影响 到。有以往呢，即 是 以往就是我呢就最喜欢帮衬啲医生啦，或者买不同的医疗辅助设备啦。估不到啊，现在终于有个同号加入了我的行列了，欢迎你啊，请真鹏、 哎、 大户啊。 原来我就是被你。 是啊，你被我拖累到啦。 嗰啲近墨者黑， 唔 系 你 系 近病者虚啊！ 哎呀， 你镇唔住咗自己啊！ 系啊，你买咗啲咩医疗器具啊？大家交换下心得啊！ 其实咧，时间你星期六啊？ 系啊，过去呢一个周末周日咧，我自己真系觉得咧啊，好 好需要一班嘅人咧、 啊， 系咪？ 觉得唔知发生咩事咁样，我结果咧系需要买拐杖嘅。 系咯，你做乜事啊？ 其实你未见到小白用完，你觉得好开心，跟住你就想试下。 唔会有人咁咯，系啊。 试完就咁嘅，自己只脚咧有啲唔生性，就唔知点解咧，咁啊就好似冤好冤啊，好酸痛啊，即系嗰啲咧，咁净系去到个地步咧，喺星期六嘅时候。我发觉我是行不到楼梯的。 哦，即是搵不到膝 盖。上不到楼梯。 是。 即是一搭上去呢就哇整个人呢会聚返跪低咁样。 哇、哦、即是冇力㗎喎。 是啦咁所以就。 咁你咪即时搵个隔壁嘅副手啊。 嗰啲系咩喎肾虚喎。 死呀、啊、你。 真系㗎膝头软弱。膝头软弱无力呢肾虚㗎喎。 而家唔系呀点会搞到咁样。 是 啊 嗱我帮你查一下你继续讲先。哎呀韦泽记医唔啱㗎。 系我想问呢我想问你之前呢即系喺起身你依家系落街嘅时候先发现啦即系之后系咪、 啊、 其实一路起身啊出门口啊去到落街啊。应该话 起身嘅时候咧，哇！而家好似问政咁样添。 唔系啊，都要讲下，话俾听众听哦。如果你发现有啲咁嘅征兆嘅时候，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系咪先？ 其实真系要留意啦。即系相当于就系起身嘅时候咧，已经觉得系好似未拉筋咁样啊。 哦哦， 即系好似咧未拉筋咁样，好棘住嘅。 吓 咁，然之后跟住咧到 膝头哥位置啊。 其实成条腿啊。 哦， 嗱、 okay ， 四肢无力啊嘛。腰有冇 单支啫？ 单支四支之一啦、啊， 四分一啦都有四分一支啊！ 其中一支 有冇啊？有冇饮水唔够啊？ 系啊， 嗱咪中咯，真系饮水唔够，其中一个噶肾系煮水啊，你唔够水啊？ 系一煲嘅系咪？ 真噶， 三粒钟都唔俾饮水啦。 咩？你可以喺屋企饮水噶嘛？ 你行出门口啦， 系 冇办法噶啦， 而家真系有冇 就系咁噶啦？ 有冇容易疲倦啊？ 间唔中啦， 系咯，有冇成日长时间坐到腰酸背痛啊？ 咁啊少啲， 少啲好在， 系因为佢成日行嘅，佢借啲嘢 落 嚟，佢借啲嘢行。 你记唔记得话应承交我哋两个人工啊？ 系啊， 记唔记得有呢件事啊？ 就是一个姓曾一个姓陈嗰个， 系啊，记唔记得？记唔记得先？记唔记得先？好紧要呢个答案， 好啲咪事喎。 嗱，咁啊衰咗啦，记忆力衰退。 我记性，嗱呢个好严重，呢个最差嘅一个， 佢谂住噶，佢话感觉双腿无力，记忆力衰减，系啦，你而家发觉系咪讲嘢集中唔到注意力啊？ 咪咯， 你望住桂花田就望住佢个五十肌，你都唔知望边度好啦。嗱，注意力不集中，全中。 咁点算啊？ 神虚啫，冇嘢。 咪咯，证明你冇。 咪买嗰啲咩尾巴嗰啲咯， 系咩？ 有噶，其中一样都系噶。 咁啊点啊？跟住你， 我未买嗰啲尾巴，我就买咗一支手杖，即系好似人哋行山嗰啲咧。 咁但系问题，你嗰下拐咗喺度，你有冇扑到先？ 冇啊，咁我扶住隔篱噶嘛。 好严重啊！所以， 咦，咁跟住就扶住佢行。 哇！你突然间一下中一中、 啊。系啊，其实真系。 系、 啊。人哋啲途人咧，唔知你咩事啊？ 系啊， 一 个人。咁跟住你系咪即时可以去揾到嗰啲诶铺头买啊？ 喂，真系巧、啊。行緊街嘅時候呢就諗住去啲、本身已經諗住去一個商場，咁啱喺嗰陣時出現呢個痛症嘅時候呢，就突然之間呢喺前面呢就有一個檔，嗰啲 pop up 嗰啲檔口呢就係、是、賣呢啲嘢喎，真係好邪㗎喎。 係咪佢招來有啲咩電波啊？ 其實係咪喺嗰個位呢其實係有啲係囉， 佢為咗令到你買嘢嘩，喺嗰神秘神秘 力量啊， 三角洲嚟嗰度。 如果唔係有咩咁样，因为嗰啲嘅买一啲叫做商件用品嘅铺头咧，系特登要揾噶嘛， 都系 你唔系个个商场有噶嘛，系咪先？嗱、 啊， 你试下， 单止话买一个手杖啦、啊，即系行山， 即系买咗拐杖 啦，佢仲有其他嘢买到啊！我买咗个电疗器、 啊，系边只啊？震震震嗰只啊？ 即系啦系啦，即系 即系啲骨肉嗰啲系嘛？ 一个咧，好似你个点讲咧？一个徽章咁上下大嘅一饼嘢， 我贴住你个身嗰啲嘅， 跟住佢就 会 掹两块胶贴， 系啦系啦， 有 有有有有有， 即系几种唔同嘅速度啊，或者系疗效嘅嘢咧，就俾你去选择，然之后跟住我嚟电疗啊， 系啦系啦，咩脉冲式啊嘛， 系啊 系啊，哇！我喺 消费咗几多啊？ 我喺现场嘅时候咧， 就试 试，梗系要试下啦。佢话冇乜嘢噶咋，好轻微，哇！佢第一下跌落嚟嗰个针吉嗰个感觉咧，我系俾人吓一跳噶。 咁、你有冇弹脚啊？ 有啊， 实有啦。 喺老夫子桥段咧，啱啱佢只脚弹， 跟住咧。 不过就叫做买咗嚟试下咯。 应该要千零蚊喎呢个。 唔使喎。 呢只唔使啊，几钱啊？ 喂，几嚿水啫。 哦，有平有贵嘅。 系啊，你同我一齐去啊嘛。 做咩？ 分分钟免费用完之后，唔系啊，分分钟用完之后你，哎，我依冇事啊，唔使买啦咁。 点解？ 你个疗程起码整30分钟噶。 咁你最后 check 到有冇事未啊？ 而家未啊，谂 你今日翻嚟点翻噶？ 系啦，今日先有医生睇，就谂住今日咧，我而家唔系话请病假。 其实肾虚冇嘢噶，肾虚冇嘢。 做完晒嘢，收工嘅时候就去睇医生，谂住就睇下有冇啲专科转介咯。 咁但系你头先话你翻嚟冇事噶喎？ 系啊，头先我翻嚟咧就喺呢个楼梯咧就有啲即系犹豫啦， 即系有翻力啦已经。 我搭唔搭上去好咧呢一脚？咁啊试下啦，搭上，咦？又上到咯、 哦， 哇，几开心啊！嗰、那个拐杖咧唔使咧，即刻拎到周围系啦，我就可以摆喺 office 度，有备无患先。 嗱，应该得两样嘅啫，一就条腰伤咗个大震， 你头先咪讲咗个肾咯， 我都冇话肾啊，条腰啊伤咗个大震，如果唔系就膝头哥， 系咪啊？ 膝下游虚 啊！我又想讲多样嘢，就系、是、因为呢个痛症咧突如其来啦，咁我星期六嗰日咧就走喺网上面去揾下啊，如果脚痛除咗出现董建华呢三个字之外，仲会有啲乜嘢嘅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医疗嘅选项咧？咁啊，真系揾到一啲 点啊点啊！ 咁佢一弹出嚟咧，就有一啲系类似讲我呢个情况，咁咧就系一啲公司嚟嘅，咁啊就话进入去咧，跟住就话有免费疗程俾你试，试完之后咧就会有顾问咧就会系向你讲解， 系啦， 什么什么啊，我又冇有识死，我照登记、哦，咁佢真系俾我登记到咧，即日咧有个时间、 哦， 咁我喺谂下。咦，唔係喎，消費者委員會成日警告我哋嗰啲上到 要冷靜陷阱， 免費試驗，然之後跟住咧就留你喺度，唔知點樣繼續碌你張卡㗎，會唔會嗰啲咧？咁我即刻打翻嗰個公司嘅名去 search 啦， 真係有啊！ 果然有好多負評， 係啊，哇！好在你都證明消費 啊，嗰啲咧嚇到我 咧，我唔明點解你會做呢件事嘅，真係 冇啊！ 如果你上到去肉锤砧板上啊， 好惊啊，争啲就冇。 不如你试下，你都上去同我哋做个直击。 我哋咁话， 睇下佢会点样断证。 咁又救我 哋？你开住， 唔使你有钱噶嘛？ 唔系啊，你开住 live 系啦 ，Facebook live 嘅时候，跟住嗱，我而家现场直击报道，睇下究竟会唔会俾人困啊？我想话咧，其实邪 压啫， 唔系啊，佢真系咧，好好，佢之前咧，你记唔记得你啊？ 系 阿小白就受伤嘅时候咧，小白咪揸住两个手掌咧，翻嚟 行山嗰啲啊， 唔系啊， 唔系嗰只拐杖嚟噶， 嗰只拐杖系咪啊？我其实嗰只拐杖翻嚟嘅时候咧，你好似喺度试紧， 我冇啊， 唔系你喺度试下点样用咩？我记得好似系你喺度试用啊！哇，等我试下先，睇下我第时我跛 成咩话？ 成千啊！ 跟住佢话等我试下，如果到我跛嘅时候，睇下点样行。我有好有印象嗰一幕，你可以试过。 唔系有样嘢你唔好唔信邪啊！我咧，我之前屋企咧，我老婆有试过啦，我自己又试过咧。整亲条腰，整亲只脚，咁啊严重到咧，即系落唔到地啊嘛。咁于是乎咧，我就买咗个轮椅俾佢。咁结果呢个轮椅呢譬如佢好返啦咁我唔你唔会抌㗎嘛咁跟住呢嗰排有啲朋友想借呢就借咗俾佢喎咁跟住佢用完之后呢又还返啦咁我撇喺停车场度呢间唔时呢即係邪嘅事发生㗎间唔时又到我啦我有一次呢我又係呢整亲咗隻脚之后呢、哦、真係坐咗嗰个轮椅呢又玩咗两三日先至叫做好返哇跟住呢我当我哋几个人都康复完之后呢、嗯、我话老婆 嗰、 那个轮 椅，我哋不如唔好要啦， 抌咗佢啦，唔好再留喺度啦。即系有时好邪噶，冥冥之中嗰啲嘢咧， 好似方便俾你用咁。 系啊，即系佢好似话俾你听，你嚟用我啦，唔好嘥啦咁样。我嗰个轮椅啊，用咗起码有四五次， 四五转 系咪？四五转啊！咁我话喂咩够噶啦，够噶啦， 四五转轮椅啊！ 系啊，嗱，你釜底抽薪，抌晒你啲手杖。电疗器都唔好要啦，俾我。 啊，我都系咁话， 系啦， 抌咗佢，饮多啲水， 系 神虚冇嘢嘅， 早啲瞓， 系啦，落夫救星， 饮好啊， 六尾巴啦，都系六尾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喺十个港铁站设置自动派发机，俾市民自助领取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市民可持八达通自行领取。喺大围站，朝早有市民排队领取收集包，有职员话，自动派发机内大约有350个收集包，大约两个钟头内已经派完，职员要立即补充。在大圍站的自動派發機旁邊，地上有劃線指示市民排隊領取收集包，現場有戴上面罩和口罩的職員協助。有職員說現場每日會派發大約1000个收集包。在調景嶺站，有市民一次過領取幾個樣本包給家人。餘下8个亦都設置樣本收集包的港鐵站，包括牛頭角、葵芳、北角、黄竹坑、大埔墟、兆康、九龙和青衣站。葵涌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一共12人确诊，涉及5个单位。葵盛区议员梁正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已经有个别居民带同行李离开，由于当局没有透露确诊单位实号，居民都感到担忧。他说当局昨晚经到场派检测样本瓶，他形容过程顺利。根据房屋署数字，有350户领取样本瓶，当局今日将继续在第八座大堂派发。梁正山提到，除了派发样本瓶，政府暂定今日起连续3日在葵盛社区会堂为居民进行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采样。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出现感染群组，有5个单位，合共12人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政府现时处理方法不够严谨，促请在第八座实施强制检测、禁足，并要求已经暂时搬离的住户返回楼宇做检测并禁足处理。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当局担心某楼层有致病源，可将有关住户撤离至检疫中心，其他楼层可原地禁足一段时间，起码直至完成检测为止。另外，何柏良提到，过去一段时间本港源头不明个案不断上升，涉及不同群组，形势越来越差，他相信在今年底前不太可能控制到第四波疫情。中大毕业生杨子俊在社交平台报称今朝被捕，据了解他被捕是与上个月19日在中大毕业礼的游行有关。曾经参加去年区议会选举但落败的杨子俊在社交平台表示，警方在今早7点上门拘捕他并搜屋。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7点，跌468点，成交金额5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2蚊系跌6.6，盈富基金26.54跌4.4，腾讯控股581.5跌7蚊，阿里巴巴256.6跌7.4，中国平安95.75跌2.1，中芯国际22.2升2.2，小米集团25.05跌3毫，中海油7.19跌2.1，安踏体育106.4跌4.2，建设银行5.9跌0.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3.99，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8，人民币6.538，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16,645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04美元，卖出1,83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五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五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车龙仍然排到过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已经拖走咗。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一带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山道。咁啊，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朗平路凤池村桥底去工业村，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从冰川 到沙漠， 从富裕城市 走进监狱之城， 再由珊瑚保护区 闯入玛雅古文明为止， 再一次跟随型男 Simon 踏上另一次精彩型旅。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全新一辑，今次横跨北美，直闯中美洲。 睇风景之余，沿途认识环保、罪恶、贫富悬殊等等现况。游点子旅游节目咁简单。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搵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整条吊虫装置都好啊，搵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搵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光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其实呢几日咧，要揾啲开心嘅新闻咧，都比较难啊！有好多咧唔同嘅人命伤亡咧，反而就发生咗。咁啊，譬如话咧，而家要讲嘅呢一单咧，就系啊西贡咧嘅公路啊，发生呢个夺命嘅车祸啊。咁有一个咧，即系外籍单车男子咧，佢就被一架消防车就撞到，卷入车底死亡。咁而家咧初步怀疑咧，就可能话揸车嘅消防车咧。司机咧可能话俾阳光啊，定系路面太过反光咧，残眼，咁可能咧同呢一个咧嘅意外有关嘅。咁啊，详细情况梗系要交俾佢哋调查啦。咁但系如果系呢个情况发生咧，大家都好担心。哇，公路上面咧，如果你揸车嘅时候咧，遇到呢啲刺眼阳光，咁点算呢？又或者如果突然间咧，即系你扭太啊，会唔会就撞到其他人咧？咁而家呢一个咧，消防车都好严重噶。因为话佢失控铲上行人路啦，又撞到另外一架车啦，咁啊呢一位单车选手咧就非常不幸咧就卷车底就死亡咁样。咁踩单车喺香港又好，喺外国又好咧，都系即系高危运动嚟噶。真系我都觉得系高危噶。点解咧？因为当你系人车争路嘅情况之下咧，特别系香港咧，我哋好少话哇一望无际，纯一条咧单车路咧就俾你奔驰噶嘛。特别喺咧我区咧，你知啦，食烧鹅嗰区咧，好多人中意踩单车。我今朝起身即系出门嘅时候咧，都见到啲单车，佢哋都好早咁喺度即系飞奔啦。但有时咧，真系等佢意外嗰、那个即系情况都担心嘅。譬如佢可能喺条线度咧踩咗出嚟，可能佢已经系慢线噶啦，但系冇用啊。后边咧可能有几条线夹住咧，就有啲车就俾佢顶住咗。譬如有个巴士啊，有啲私家车咧，你无论佢踩几快都好咧，后边嗰啲车辆咧，由于可能有一边线俾人封咗咧，佢焗住就要喺佢后边，形成咗咧好似推佢咁嘅情况咧，都危险噶。有阵时你望到咧，真系冇办法，都唔知道可以即系点搞。咁啊，之前我哋都见过啦，有人咧即系带住个小朋友出去踩单车咧，个爸爸带住个小朋友，小朋友就喺佢爸爸后边，即系话佢系分开两架车，但系嗰架车咧就唔系有人再睇住佢。咁啊，当日咧我记得嗰单新闻咧就话有个私家车嘅司机见到之后咧，佢自发顶住咗咧喺呢一个小朋友单车嘅后边，成为咗咧最强嘅路障挡住。等后面啲车咧冇机会咧可以掂到佢啦，或者太快前进咧喐到佢，佢系拖咗成条车龙噶。不过咧嗰个私家车司机就话：，喂，我唔顶一顶啊，我担心嗰个僆仔嘅危险啊。嗱，所以咧踩单车，如果你去到马路，特别喺香港咧，即系人车争路嘅情况之下咧，你都要有多啲注意嘅事项嘅。咁啊，今日咧豪仔想介绍呢一条片咧，就系、是、外国咧有一个就话俾你听咧，十二个 tips 咧就如何踩单车嘅。咁啊，佢呢个外国人咧，佢就踩呢个单车咧，佢有十二个 tips。咁佢比较搞笑嘅，佢啊用一啲夸张嘅方法咧嚟提醒你。譬如咧，佢个 tips 咧就话你要同隔篱嗰架车咧保持一个车位嘅距离。咁咧佢就特登咧就一路踩单车，咁当然系造假噶啦吓，特登攞咗把木间尺出嚟。然后打横剂咧就话，我要同佢隔篱咧保持咁高嘅咁远嘅距离先得咁样。咁又话俾你听咧，好多时候咧你就要计划清楚咧你嘅路线，就要攞地图。咁当然啦，佢喺片段里边咧又变咗搞笑啦，因为佢拎开张地图咧就俾风吹到咧遮住晒自己只眼啊咁样。咁但佢就尝试用呢啲比较搞笑生动嘅方式咧提醒大家。踩单车咧，真系要注意安全啊！无论系你嘅装备啦，无论系你嘅器械啦，定系你嗰个态度咧，时刻谨记。其实路上面咧有好多 汽车呢，其实可能佢对你嚟讲都系大杀伤力武器嚟嘅。以前我揸电单车已经知道呢，两个辘真系斗唔过四个辘嘅。咁啊，希望呢位朋友呢就即系喺天上面就安息啦。其他嘅单车者都要小心。睇完呢条片，希望你可以安心出行。我会俾三个单车嘅按摩自公仔佢。唉，瞬间看 channel。使唔使啊，彭爷？使唔使我帮你稳定啲片咧？系教即系点样补肾啊？健腿啊？即系等你只脚咧就唔好咁容易扭亲啊？冇问题噶，包我身上啊！久病成医，我实会揾到条片啱你噶，交俾你啦，彭爷。 啊，几好吓、啊啊！又可以成为一个咧节目内容嘅题材添吓、啊，嗯，几好啊！怕唔怕抢咗精灵一点啲下噶？咁我期待住阿曾志豪为我去特别筹谋嘅呢一啲嘅话题啦吓。咁但係呢讲到话曾志豪讲嘅单车啦，有啲朋友除咗话当为一种嘅运动之外呢，亦都有人呢会视佢为一种交通工具嘅。咁如果讲到交通工具呢，啊寻日啫晚上时间呢，就喺一啲嘅即係新闻网之中呢，就有一个嘅新闻消息走咗出嚟，弹咗出嚟。咁其实呢一种咁嘅情况呢，我哋又唔觉得陌生嘅。只不过就唔明点解呢啲咁样嘅闹剧，又或者係呢啲咁样嘅失宜嘅状态会又再次出现嘅呢？唔通即係大家冇吸取教训，又或者呢见过人哋咁肉酸，自己都唔警醒下。嗱，呢一个新闻呢就係话呢，在杭州就有一位妇人呢，佢迟到咁就被拒绝登上飞机，於是呢就大闹机场啦。嗱，呢啲咁嘅情况係咪觉得唔係新鲜啦，唔係第一次喇喎，又发生嘅，冇错。咁原来话呢，喺呢个杭州嘅萧山机场呢，就有一名女子呢，就喺今个月头嘅时间，因为呢迟到咗一分钟咁呢就唔能够呢係登机上机啦。於是佢梗係即刻呢破口大骂啦，仲即场展现出乜嘢叫做我哋广东话所讲嘅发烂渣啦，又或者係发浪礼啦咁样嘅。咁佢呢喺呢个报道入面呢就话呢位女士呢，佢咧就講話啦，對住啲航空公司人員就話啦，你哋太作業啦，我沒晚，即係咧我冇遲到，你哋航空公司咧太不近人情啦，我係一個咧哺乳期嘅媽媽，我要咧幫我嘅孩子咧喂奶嘅，你哋將我嘅奶都棄沒了，知道嗎？咁即係咧激動我奶都出唔到嘅，咁嘅意思啦，我相信都係。咁呢一個嘅女子呢，哇喺佢呢一個嘅豪冤巴閉嘅情況底下呢，佢仲呢好淡定地呢醒起，就叫呢附近嘅圍觀嘅人士呢，唔該幫我影低呢一個狀況，因為呢當其時就有呢航空公司嘅工作人員呢就出嚟同佢理論呢，講解返係因為你真係呢冇守到航空公司嗰個規矩啦，咁所以先至會有咁樣嘅狀況出現㗎啫。咁但係呢位女子呢就叫啲途人呢就影低佢影佢正面咁樣，就話呢我要呢全國最大嘅點擊量，我希望呢即係要博取到關注，要上熱門嘅咁，搜尋熱門咁。佢都好有觸覺啦，諗住自己呢一則咁樣嘅嘢應該會呢大熱啦。咁最終唔知可唔可以達到佢嘅目的啦。但係其實呢一啲咁樣嘅喺航空公司啊，又或者喺機場嗰度呢鬧事啊，呢啲咁嘅狀況呢都即係久不久又出現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話呢呢一啲嘅事項，其實最好呢就係呢佢嗰個作用就在於令到我哋知道呢，其實咁樣係冇意思嘅，咁樣係好醜怪嘅一件事嚟嘅。咁點解你會遲呢？係咪因為你一個人遲就會累到呢呢一個嘅班機其他嘅乘客又會遲啦，然之後仲會累埋呢之後嘅逐行嘅班機，佢哋登機亦都可能會因為咁而有延遲啦。咁你話幾害人害物呢？其實咁所以即係警告大家呢，即係尤其是飛機真係唔等人㗎，咁呢句說話應該聽唔少啦。 咁所以呢，如果你要想睇返呢一条片呢，方法相当简单。因为呢就有呢一个女士大闹呢一个登机位嘅柜位嘅嗰个短片呢，就可以喺一个叫华人视野呢个 channel 嗰度呢，就可以睇得到有条短片叫我要全国最大点击量咁。咁里面呢就可以睇到呢一个女子呢喺度呢大吵大闹啊，喺度发毛式嘅破口大骂以至到呢就係彻底地演绎呢咩叫做发浪礼咁样。咁短短呢係几十秒嘅时间嘅啫。咁至于呢，你话其实呢一啲咁样嘅大闹机场嘅短片呢，有一个真经典，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就係机场阿婶大闹香港国际机场。咁呢个已经係11年前嘅短片啦，依家要搵返嚟睇呢个真经典呢都可以嘅。嗱，有一个 channel 呢，应该都係私人，即係个人呢去建立嘅，叫Louis White， 白色个 White 啊。咁佢呢就有呢一条嘅短片，就是、机场阿婶大闹香港国际机场。咁当中呢，你就可以重温一下当年啊，11年前呢，喺我哋嘅香港嘅机场呢，都曾经有一位嘅女士啊，就是、因为佢登唔到机啊，迟咗啊，上唔到飞机呢，就喺个柜台嗰度呢，就係、是、破口大骂之余，更加呢係掠地啊，喺个地下嗰度呢瞓低啦，大字咁样呢喺度喐手喐脚咁样。哇！即係當其時咧，嗰個嘅經典嘅畫面真係依家仲好記憶猶新啊！嚇，嗱，兩條嘅短片都係同呢一個大鬧機場有關，都係好貼地咁演繹咧發浪禮同埋發爛渣嘅，所以我彭仔咧就俾五個笑到側頭兼流淚嘅 emoji 俾佢。相信咧，我呢位拍檔咧，佢一定第一佢會守時。准时，佢一定会早过嗰架飞机，唔知几时开嘅时间咧，已经去到机场，佢系稳阵派嚟嘅，系咪呢？桂花田， 我想话我都试过一次，不过加班机已经走咗，佢冇等我嘅经验。不过嗰次经验之后，我知道我一定要有早，唔可以再迟啦。我知道冇藉口嘅，系啊，所以我都冇发难，我都喺度耐心地等多几个钟头搭下班车咯，搭下班机。嗱，两夫妇咧，即系生小朋友之后咧，妈妈就母性大发啦，咁就好肯定噶啦。但系个爸爸咧，爸爸佢喺嗰个家庭岗位啊，扮演一个咩角色咧吓？喺计划生小朋友之前咧，有冇好好咁商量啊？两个系咪真系 ready 咧吓？咁啊，就系你知唔知道啊？即系要如何做好一个称职嘅老公啦，同埋一个咧称职嘅爸爸咧？有本书嘅书名叫做咧《父爱咧就成就孩子一生》啊！咁紧要系啊！书嘅内容咧，其中咧几段系咁讲嘅啊，有个大学研究咧，识多几种语言嘅爸爸咧，当同个仔或者个女咧玩游戏嘅时候咧，对小朋友嘅语言能力嘅系会提升得好多嘅。咁啊，另一位咧。另一位的教育学家就说了，爸爸在 BB 五个月大的时候，如果接触得越频繁，即是说很多时间去跟他玩的话， BB 将来与陌生人的应对能力是会越强的。至于另一位心理学家就研究就说了，小朋友在三岁的时候是发展他的自律性很重要的时期的。如果爸爸这个时间不多管教，说的不多管教小朋友，就没办法形成一个良好自律能力了。所以爸爸在小朋友二次发展中里面可以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讲这么多爸爸呢？因为今天想分享 topic 的报道一条叫做 The Scott Fake Baby Prank onHusband， 咁跟住咧，佢仲有个括弧 ，it's work， 跟住喺度喊啦，有个喊嘅表情符号。咁咩事咧？咁就系话片中有个爸爸，佢好中意打机嘅，好中意到一个点咧，就系去到点咧，打到咧连个佢太太咧叫佢帮手凑 B B， 佢咧就只系应机，哦 ，OK OK OK 咁，咁啊，太太咧就将个 B B 咧就。抱咗俾佢啦，佢喺度打緊機嘅，但唔緊要，佢又坐喺度啊嘛，咁啊抱喺佢懷中， 佢抱过一个咩 B B 咧？咩叫 fake baby 咧？就系讲紧佢揾咗一个同嗰个佢嘅自己嘅仔差唔多大、差唔多重量嘅一个比例嘅 B B 咧，就抱俾佢老公凑。跟住咧，由于咧佢老公太嘅专心，佢一抱嘅时候咧望都冇望一眼佢 B B 喎。咁啊，太太咧就忍唔住啦，就喺度问啦。咁但系太太几耐忍唔住咧？系两个钟头，两个钟头里面咧都见唔到老公话，哎呀喂 ，B B 又喊啊 ，B B 又肚饿啊 ，B B 有啲咩咩咩阵，佢太专心打机两个钟头，太太忍唔住问：啊，老公啊 ，B B 点啊？佢有冇扭计啊？你觉得点啊？掂唔掂？有使咩帮手啊？但系呢个时候个老公先望一眼个 B B， 吓咗一跳，咩嚟噶？点解咁样噶？点解假噶咁样？其实嗰条片都几好笑嘅，我咧就建议咧各位太太吓、可以咧将一条片咧俾你嗰个好爱打机嘅老公睇下，系我会俾我会邓嗰个太太咧会俾三个喊咗、个老公点解会咁嘅，但系亦都俾三个大笑，即系笑哈哈嗰、那个，唔系三个大笑，三个笑哈哈嘅 emoji 咧俾呢条片，因为真系都真系几得意，几好笑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有请呢位歌手示范人歌合一。 张美仪本身的声线是很特别的，很适合唱 show 啊 R&B 这一类型的作品，而今次由 Jamie 自己写的这首歌呢，正正就是利用到她声线本身的特点和这一类曲式结合。作曲填词张美仪， Pinko Hurst 监制许创基。这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张美仪的 Pretty Lia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秀恩姐 ，Crazy Lion， 早晨啊，秀恩姐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咁多位唔出声又好精灵嘅全世界嘅同学， 系啊，各位同学，虽然而家停课期间咧，不过你爸爸妈妈咧都有帮你交学费噶，所以咧你会继续可以上到我哋呢啲遥距课程。我知道我知 道， 但我哋上网啲费都要俾钱噶，如果唔系搵唔到资料嘅，真系系啊嗱。咁咧呢个礼拜咧，我哋香港人咧突然间多咗学识咗一个名词， 咩啊？ 听多咗就系流亡两个字啦。 流亡 系啊，可能我哋 扔海外噶系咪噶？ 系啊系啊，或者如果你得罪咗你朋友咧，你流亡去到你隔篱邻舍都得嘅。 可能流亡喺隔篱村啊？ 系啊，隔篱村都得嘅。 隔篱村都得系咪噶？ 好似好恐怖咁 啊！ 呢个字系咩嚟？ 但系如果咧。即流亡咪逃走咯，咁、我哋就要流放自己去第二笪地方啦。以前古代中国咧就好流行流亡噶、流行流亡、 流放 同走佬有冇关系噶？ 有关系嘅，流放就系皇帝对你嗰啲坏蛋嘅惩罚嚟嘅，但流亡就自己想走人嘅。咁、我今日想介绍一个咧，以前喺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咧。被誉为咧，佢后来叫晋文公，佢个名叫重耳啊，咁有人名噶嘛？重耳流亡，咁佢流亡起上嚟咧，佢介绍咗一个咧故事俾我哋认识嘅， 系点噶？ 你哋有冇听过咧？我哋如果啲古人介绍自己嘅时候咧，或者尊称咧，可能就话啊，在下就谁谁谁谁谁咁样啦，咁然后咧就会称呼对方就话啊，足下嘅为人咧都系好高尚啊咁样。 系啦，有冇听过竹下？ 我就听过阁下啫。 系啦， 系啊。 咁咧亦都有噶，以前咧佢哋话啊竹下咧，咁啊今日嚟到点点点，竹咧就系足球嘅竹，下边个下。 哦， 系啦，咁亦都系咧会同辈之间咧互相称呼嘅。咁同佢流亡有关系嘅，原来 系啊，咁系咪嗰个竹系你话系 足球 嘅 竹咯？系啊，嗱，佢古仔咁样嘅，佢话说咧嗰阵时咧春秋时期咧，咁啊晋献公咧其中一个仔咧，佢就咧叫做呢一个咧，后来就变咗晋文公啦，咁佢又叫重耳，咁佢又走佬，佢要流亡啦， 好啊， 去到中间咧。冇嘢食，好肚饿。 咁跟住咁点啊？ 咁呢个时候咧，佢身边有个大臣咧，就叫做介子推咧，佢就话啦：，咁样啦，主上， 我就俾啲介子你食啦。 就冇嘅，你食我大髀肉啦。 哇！ 佢割咗自己大髀里边啲肉咧，煲汤嚟俾阿重耳饮。 唔系话 系啊，咁 佢好忠心， 好忠心啊！系啊，我哋应该后人做唔到嘅。你老细对你几好，你都唔会割自己忽肉出嚟嘅。 你都唔会咁做啊！ 系啊。 知道好似啲动物咁俾啲 A 佢哋食噶啫嘛， 傻噶。咁跟住咧，佢饮完呢个肉汤咧，从而真系咧回复元气咯，就可以继续逃亡啦。咁然后咧，快镜一转咧，佢就已经登基做王啦。 咁啊，介子推跛系跛住脚定系死咗？ 唔系烂咗忽肉啫。咁但系咧，佢唔记得咗咧，论功行赏咧，佢忘记咗掌介子推。咁啊， 系啊嘛， 系啦， 都忘记 忘恩负义啊！我净系识四个字。 介子推嬲得滞咧，就匿咗入座山度，我唔出嚟啦。咁呢个晋文公咧，佢又谂屎窍啊！佢话你唔出嚟啊，我放火烧山，逼你出嚟。 哇，咁都得嘅。 结果咧，个烧山火咧。都系逼唔到佢出嚟，但系烧死咗佢。 系 啊， 咁佢后来为咗 蠢到只猪咁样做皇帝。 佢为咗纪念佢咧，就喺佢揽住死嗰棵树咧，啲木头咧就做咗对木屐嚟俾自己着住。佢话咧，我要记低咧，每次着住对木鞋就谂起戒指推，呢、這个就系足下啦。 啊，就系咁嚟。 系啊，原来系一个悲惨嘅故事嚟噶。 相对较多，姚小荣又话。政府會提供包底，大致上是入住率五成，但會有封頂，每日最多只會補貼600元。被問到酒店業員工的反應，他表示之前已經有酒店為旅客提供隔離，是提供檢疫隔離，只是有合理防疫措施，員工普遍都會接受。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0点，跌474点，成交金额63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1点，跌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1.4跌7.2，盈富基金26.5跌4.8，腾讯控股582.5跌6元，中国平安95.2跌2.65，阿里巴巴256.6跌7.4。小米集团24.85跌5毫，中芯国际21.85升8.5，中海油7.18跌2.2，安踏体育106.4跌4.2，建设银行5.9跌0.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408，瑞士法郎8.7，澳元5.758，加元6.063，新西兰元5.459，欧元9.407。每百元对港元7.4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3。日经平均指数报16,645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6美元，卖出1,83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圣约翰天主教小学对出嘅慢线啦。咁最主要咧，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蟠苑。咁观塘绕道嘅支路落翻太子道东油塘方向咧都受影响噶。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圣约翰天主教小学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啦。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啦，就挤塞排到去龙蟠苑。

我哋恒常嘅嘢惯咗嘅嘢咧，可能分分钟咧就喺呢一刻咧，呢一个月咧嘅发生嘅时候咧就话啊乜冇啊咁样系啦。 唔系、啊，我觉得几惯嘅， 几惯咗未？第一次啫嘛，今年 唔系、啊，我哋由旧年已经好多嘢冇咗啦。 系 2019年嘅时候，你又冇烟花，又好多已经唔见咗啦。 系 虽然唔系第一次噶啦，已经 咩农历新年都争啲冇埋嗰个年宵噶啦， 年宵都冇咗大半啦。我哋由2019年到呢一年咧，其实你话好多大型活动取消系家常便饭嚟噶咯。 但系讲紧嚟而家旧年系咪都已经冇 咗 地铁通宵喺平安夜同埋除夕夜通宵、 通宵我就唔记得有冇，通宵就好似冇话唔俾嘅。但系你话如果烟花就好似冇咗啦，旧年 系啦系啦系啊，咁就知道十一都冇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另外就都有啲活动大型活动受影响啦，譬如你公展会嗰啲都受影响啦。 今年就系啊又即系应该咁讲。呢一两年咧、你已经知道世上冇嘢必然 嘅。即系旧年系 pre 嘅，今年 系 落实嘅。 你都落，即系你已经系常态咗啊，常态咗啊。 嗱，咁啊，港铁服务公司就话啦，系啦，即系过往咧喺平安夜啦，同埋除夕夜咧系会通宵行驶嘅。咁、由于而家疫情关系啦，咁佢而家咧佢就话啦，平安夜即系12月24号啦，同埋除夕咧12月31号咧系会维持正常嘅服务时间，系唔会提供呢个通宵服务嘅吓、大家留意住。冇地铁搭啊，系 啊， 就 冇 噶啦。 系啊， 咁啊，之前嗰个中秋都系噶啦，已经 啊，系 啊，中秋已经冇得通宵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佢而家都系为咗费事俾你有咁多咩 即系咁夜游啦，系啊，系啦， 好似鼓励咗你哋出街咁样。 系啦，如果你旧年嗰个咧都系冇咗噶啦，旅发局喺旧年都已经取消咗除夕烟花汇演咯，咁样 系 啦，就变咗烟火版嘅幻彩永啷啷。 系 啊，就冇咁多人俾你上去。 之前其实都系咁噶啦，不过后来加强咗，咁跟住又收翻咯，咁样 吓。咁啊，嚟紧今年咧都一样啦。阿豪仔都讲嗰个倒数烟花个活动会冇咗啦。咁另外就新春嘅花车巡游都会取消嘅。咁就 农历新年系讲2月，咁佢已经讲埋咧，嗰个花车唔嚟啦。 你谂下嗰啲，因为跑马拉松嗰啲啊，都系1月头咁上下嗰啲，佢都已经延迟变咗10月啦。 我又理解点解即系，譬如你花车2月先系噶，咁快就讲顶咁，因 为 佢有好多海外嗰啲团队要邀请噶嘛，即系嘅话系咪？咁依家旅发局都话咧，就会构思一个结合咩线上线下嘅活动，咁啊稍后先再讲啦。 系啦，咁啊至于咧公展会咧，唔好意思啦，都 真系 正式取消啊，咁咧就改为呢个网。上啊，所谓线上公展会就会喺12月21号下个礼拜咧就推出啦。 喂，這个咧就真系公展会咧就今次真系叫做旧年系仲有嘅， 系 旧年系仲有， 旧年大家就奇怪话啊，点解咁多都取消咧？嗰阵时旧年系惊啲即系社会运动啊嘛，但系佢就反而冇影响嘅，大家照入去都系买鲍鱼啊，掟啲米走嘅咁样。 大家唔同嘅 target 啊嘛，你明唔明？ 冇错冇错， 即系你有你行，我有我买嘢咁样。 而今年就真係因為疫情咧，就搞到個公展會都搞唔成 啊！係啊，取消啊嚇，咁啊就改為呢個線上公展會。 喂，賺一賺先喎！之前咧咪話呢一個美食博覽咧，佢咪話冇咗美洲佳餚巡禮啊，就冇咗啊嘛，即係冇得實體飲酒嗰啲啦。咁就話咧可能會有網上版啦。咁開頭我哋都即係好奇怪話，死啦冇得飲冇得食。咁網上有咩得益？系啦，冇得饮，冇得食，网上有咩得益？ 系 佢而家话咧，总结翻咧，原来有。佢话咧，佢琴日咧，佢哋呢一个旅发局咧，总干事咧，就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喂，你知唔知啊？网上版啊，原来佢哋有其中一个版本咧，就教你点样煮餸啊，星级大厨教煮餸咧。佢话咧，佢哋其中一集片段咧，就系话星级大厨教你煮黯然销魂饭啊！ 喂，咁正， 系啊， 叉烧蛋饭，哇，正呢个！ 佢话犀利啊！佢哋话咧呢个网上嘅活动咧就举办咗2个礼拜啦，有网上嘅米芝莲星级大厨教煮餸，譬如话教黯然销魂饭咧，竟然几厉害啊！ 个点击率， 直播当日直播，10几万观众收看， 哇！ 即系同一时间十几万嗱，大家搞清楚，唔系话累积嗰个 hit rate， 因为你累积 hit rate 可能你话好多人都做到啦，我直播，直播 live 咗十几万人睇，佢话咧如果计埋咧其他后来转载量啊或者储翻嚟咧。佢話有超過40万人觀看啊！ 咁究竟係邊樣嘢吸引咧？即係 應該係芝蓮咯。 定系嗰个烦， 定系嗰个烦 都得， 都系嗰个烦， 都得，都得，都得。 系啊，同埋佢最好咧就话呢个 系有边边啦， 系啦，佢话呢四十万嘅流量里边咧有10% 咧系海外噶， 嗯， 即系海外可能啲英美澳加嗰啲咧嚟睇啦， 系， 喂，咁都叫做继续做到一种推广嘅活动， 系咯， 其实 OK 喎，咁 样系啊，都可以嘅。 咁个题材佢真系一定要去吸引啦，受欢迎先得。 咁可唔可以网上放随只烟花？ 即系望住个荧光幕咁样， 我谂到条桥，我 唔 系啊，播翻之前 系啦，唔系 改20 就系呢个 2021啫嘛。 我谂到条桥嘅，首先咧，我哋可能有啲嗰啲 pre show 咧，就等大家热下身咧，估下边一年打边一年嘅烟花， 系啦系啦， 即系除咗有数目 游戏咁， 系啦系啦， 仲要剪辑嘅。系啦，咁多年咧，佢又播埋一条带。嗱，今年我哋又新嘅。 我觉得呢个怪喎。 朱海婷应该最受惠喎。 系啦，咪啦，几样玩嘅。第一就净系影住啲，系啦，影住啲烟花，等你估下边年打边年。 系啦系啦。 跟住 part two 咧，就用头先你话朱海婷啊，又或者以前阿黎子珊、陈子清嗰啲，就全部咧影住咧，就话边一个嘅烟花旁述系最好嘅，又或者咁样将佢哋嗰啲烟花旁述咧，与你配对翻啊。哇！你睇下而家爆到咧，有好似两朵大菊花。好，即系个网上估下，而家呢一个旁述员讲紧嘅边一幅图画？ 系啊 ，A、B、C 三张咁样话。 同埋咧， 几热闹真系。 同埋每一年咧，咪都有啲咩字咩字咧， 系 好特色噶嘛， 咪 都要砌翻出嚟咯。 系啊， 哎、我哋倒数十年嘅。 同埋咧，仲要结合埋网络嘅优势咧，咁你喺网上睇片咧，佢咪有一个 仲可以即时可以回应啊？ 系啦，有回应功能同埋弹屏幕噶嘛。 系啊， 我哋应该开放呢一个弹屏功能。 系啦系啦， 容许大。 哇哇声啊！ 哇哇声，同埋咧，可能开设呢个官方嘅烟花公仔咧，方便我哋民众自己咧。 我都系咁。 网上就系咁播啦，可能就唔知瀑布啊，或者流星咁样咧，你就自己揿啲咧花款上去。哇，自己中意打啲咩烟花图案咧 ，Taylor Made 啊！哇，呢个真系好嘢啊！ 打字都得，如果你咁讲， 不过要小心啲 系。 系要小心啲， 就唔可以咁大嘅系。 即系净系限你打几只字咯。 唔系只系限拣图案就好啦，喂， 图案都小心 啊。 官方俾嘅图案， 系啦， 就唔可以俾你自由行嘅。 系啦，有某啲数目字唔出现得。 横掂而 家可以复办啦。 喂，我咪呢个真系网上线上版真系好好，应该搵我哋做啦。 讲咗一次咧，而家都已经系 第一个 program 啫嘛， 好快啫嘛。 快啲片剪 出。你见阿彭爷一个 order， 阿 Vincent 落嚟搞掂佢，即刻 set up 咗成个网络架构。好易啊，真系！ 只要嗰个人肯肯讲嘅啫嘛，系啦。所以嚟紧12月一月、二月咧，都系有啲咁嘅情况啦，大家要知道啦吓。 或者咁咯，再唔系我哋而家反正开咗个头啦。我哋自己去搜集翻咧咁多年嗰啲烟花嘅声带咯，我哋嗰日自己放俾你听。 系咯，我哋系咪有播放声带 嘅？ 好似 嗰啲声带用乜易揾啦？ 翻嚟仲可以同你讲下喺防疫之下咧， 系啊， 就有啲用品咧，原来就用唔到嘅，真系嗰啲就冇得用线上线下代替嘅，烟花就可以吓。我听下听吴奇隆先啦，喂。 赢在 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小心走进悲伤的森林，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又在午夜里惊醒，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你惊慌失措的眼睛，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阴阴霜霜的街头，忘了我在找什么，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里，是否触痛尘封的记忆，总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 任其龙嘅烟火吓，头先我哋都话咧，疫情之下咧，可能有啲用品咧，大家已经成日用啊，家常便饭啦。不过，随时都会俾人同你讲 ，sorry， 你呢个系唔啱用噶吓。 唔好意思 吓。 但我觉得呢个搞笑嘅地方咧，就系官方认证嘅呢嚿嘢，但系佢而家就俾官方拒绝咗。 系啊，究竟发生咩事咧？ 系 冇啊嗱，话说咧，疫情期间咧，好多考试啊、大型活动都取消咗啦。咁啊，你冇得即系聚集喺里边啊嘛。 哦， 系啦，咁你唔可以咁样搞啦。咁因为佢学校都停课咯。 系 咁但系结果咧，原来咧政府咧，佢继续喺九龙湾嗰度咧就租咗两个嗰啲叫做展贸厅啊，就举行咧呢个叫做联合招聘考试，即系考公务员嘅试啦咁样。 呢啲好紧要噶， 好紧要啊！ 系啊，咩啊？ 搵工好 搵工好紧要啊！搵食啊！ 即系虽然疫情咁严峻啫，咁所有同学仔咧好多人咧都唔使翻学，希望我在家工作，但系试咧继续要面嘅。 冇错，咁但系大家都担心嘅，因为佢话每个厅咧有400人，两个加埋800人咧， 系啊， 咁啊仲要系困喺个长度三个钟噶。 嗯， 咁啊第一就固然你话可能会有一定场地嘅风险啦。 嗯， 但系最好笑嘅地方， 但系你放心，人哋一定系做足呢个准备嘅， 即系贪热啊， 系啦。 搓手啊！ 我探热嗰啲又好得意喎，佢话咧即系可能你当系灵活变通啦。佢话有人因为咧，即系就算你去到现场体温好热啊，佢都唔会拒绝你噶。佢话你都系透透先啦。 cool 下先 ，cool 下先。我知道你紧张，因为一个人紧张咧，个人咧即系里边个内热咧就会升到上个头嗰度噶嘛。 潮热汗啊！ 又或者啲咧， 潮热汗出啦。 又或者一啲咧，好多可能就系有啲系曾志豪嗰啲啊 ，sorry， 我 先系啦。系啦，所以我呢个我系深深明白噶。 好明白。 嗰阵时我带个仔去睇医生咧。佢哋僆仔咧行路咧好容易出汗啊嘛，跟住咧同埋佢眼瞓啊，好得意嘅僆仔眼瞓咧额头好热噶，佢几次都入唔到去，唔系话医生我 book 咗嘅，咁你个仔真系热咁样，咁我话出去唞一阵凉先啦，咁啊真系 OK， 佢真系冇发烧，唞完凉之后就入翻去啦，放冷气。咁佢而家大人都系咁嘅，大人都系咁嘅，体温过高咧就可以隔篱咧做一阵泼扇公主，再探都 OK 咁样。好啦，不过问题就个口罩啦， 系啦。咁啊，当然啦，个个都要戴戴备呢个口罩入场啦，系咪先？我可能唔戴噶嘛。 系啊，咁啊，但系咧，佢话咧有考生， 其中一个考生 就咧带咗我哋政府大力推荐， 系啦， 直情系免费派发俾我哋嘅， 系啦系啦， 同心口罩， 系啦， 即系去应试嘅人戴埋呢个同心口罩， 系啦，就入去咁样。 佢今日头考 过分啊， 系啊，佢系啊，佢头考公务员，咁 咩嘢？佢又冇 interview 系咪先？ 咁起码 叫做啊， 冇啊， 我即系 政治正确啦， 我尊重系咪先？ 哦、okay, 如果咁样，我有第二条件， 呢个系政府派噶嘛？ 即系如果真系要考公务员咧，second round 咧有面试话咧，为咗加强嗰、那个忠诚度咧，就会即场拎自己银包出嚟。 哦做咩啊？ 冇错，拎银包出嚟， 系银包里面有相嘅。 唔系，所有信用卡、银行卡，我剪烂晒佢。我响应我哋最高领导人嘅号召，现金出粮摆放喺屋企度。啊，呢、這个好啊，呢个系咪表忠诚先？我哋不怕被人干预我哋。 系 系啦，现金藏在家，哪个都不怕。 我就系净系嗰啲外国嗰啲银行嗰啲信用卡嗰啲就剪。 我都系咁话，系咯， 唔得啊！嗰啲都受到欺压啊！佢哋都好阴功噶，所以我觉得应该咁样。如果 check in 系啦，表效忠，我一定话咧，请你用现金出粮俾我。 系、哦、啊， 即系佢哋最中意问考生有冇面试有冇咩问题想问啊？有， 可唔可以表演剪？ 系啦，唔系可唔可以又出粮用现金出俾我？系啦，我决定同金共苦。嗱、啊，呢条好巧啊！ 咩做嗰啲纸糊照啊？ 咁啊唔系咁啊，但系佢今次就唔系同金共苦，佢戴咗同心口罩入去应试， 应该冇问题啊。 啊，结果有问题喎、 啊， 真系。 唔系呢位同事呢位拍档，点解你会觉得冇问题啊？ 系咯， 咁呢个政府派俾我哋噶嘛？ 我都系咁谂啊， 政府我哋噶， 系咯， 派俾你啫。 咁你嗰个唔合规格嘅都派俾我哋，咁样靠害咩？唔会噶嘛。 嗱，即系你个质疑咧系有嘅， 系唔系？系唔会噶嘛？我话。 咁但系咧，好无奈地咧，其中一个考生咧，佢就戴咗呢个同心口罩入去啦。咁但系咧，佢系俾职员咧话，唔好意思啊，你咧可唔可以咧配戴翻一个 外 科口罩咧？咁 就要佢换啊，即系唔可以用同心口罩啊。 系啦，咁啊， 会唔会系佢个口罩有啲破口啊，或者嗰啲啊？ 又似乎冇话有破口、啊， 系嘛？ 系啊，咁啊，佢就话 大会咧，大会系有呢个外科口罩俾佢嘅， 系啦。咁但系你话呢个系尴尬啊嘛、政府使咁多钱，大力推广， 发啲噶， 系啊，仲要系攞唔晒添， 系啊， 有好多人都未攞， 系啊， 系啦。你而家呢单新闻一出，啲人话哇，咁我攞嚟，我连去政府个场度考试都唔得噶，咁样， 我都冇用噶，我都系攞咗摆喺屋企做个纪念咯。 啊，你做得好，我觉得做纪念呢件事 系 好嘅。 咁样呢一年咧就发生过呢件事咁样， 系啦， 想起佢，想起佢啊嘛， 人都唔会忘。 记 呢个年份啦， 系啊，但系佢咁样嘅，佢后来啲人查询咧，公务员事务局咧，佢就话啦，前线同事搞错咗，佢话咧佢哋唔清楚指示，佢话呢个咧一样有防疫嘅效果嘅， 所以会唔知噶， 系啦，但系我就好记得嗰阵时有啲医生咧就话，如果你要去医院呢啲高危场合咧、就唔好戴同心口罩啦。 但系呢个唔系医院、啊。 喂， 呢个考场嚟噶嘛？ 咁你自己谂啦，嗰度人多嘛？ 系啊，成400人啊， 而佢又 800 啊，两个场加埋，唉，自己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宣布流亡现正身处在英国的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说，他和家人多个银行户口一度被冻结，其后家人的汇丰银行户口获全部解冻，他本人的户口就获部分解冻。家人基于对香港汇丰的彻底不信任，已经立即将积蓄转账往安全地方。汇丰发言人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但对于相关事实被歪曲感到非常失望。据了解，汇丰是根据警方搜查令指示冻结许志峰个人的部分户口服务，但不涉及其家人的户口。至许志峰对汇丰的批评是歪曲事实，而汇丰是根据一贯的做法处理，与其他银行一样。汇丰强调，一般而言，银行会密切留意市场的负面消息报道，并会因应情况加强对相关账户活动的审查，又指营运必须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涉及许志峰及家人户口一度被冻结的银行还包括恒生和中银。恒生表示不评论个别账户的事宜，中银就暂时未有回复。警方说正循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和洗黑钱方向追查一名潜逃港人，包括通缉和冻结户口，目前冻结了85万港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不评论宣布流亡的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和他家人银行户口一度被冻结的事件，指出相关监管机构会了解，强调本港金融中心地位和金融体系稳如泰山。 陈茂波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热血公民议员郑松泰关注许智峰个人同家人户口冻结后再解封，质疑冻结户口的法律基础，又认为必然出现程序问题，先令部分银行随即解封部分户口。陈茂波表示，郑松泰的指控是凭猜测。民建联议员周浩鼎就认为，如果有人犯法而流亡，冻结户口只是依法办事。他又希望政府跟进支援黑暴的612基金是否涉及违法活动。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出现新型肺炎感染群组，有五个单位合共12人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担心，葵盛西村第八座有传播链，促请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在第八座实施强制检测和禁足，并要求已经暂时搬离的住户返回楼宇做检测。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呼吁，第八座居民不应该暂时搬走，建议政府如果居民不合作，可以考虑短暂封锁措施进行强制检测。民主党新任主席罗建熙表示，现时前景较黑暗，会继续坚守位置，包括区议会和社区网络。至于未来会不会参选立法会，他说党内会讨论，亦要视乎未来立法会的转变，包括选举方式、议事规则、宣誓安排等等，但民主党不会轻易放弃议会路线。罗建熙一个电台节目提到将成立影子党团，他说希望就社会事件、政府重要政策等发声，令民主党声音继续在传媒中曝光。对于宣布流亡英国的前党友许智峰，罗建熙说民主党愿意以合法的形式向许智峰提供协助。至于许智峰的中西区区议员席议席，党内仍然未商讨有关安排，但会继续当区的工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5点，跌460点，成交金额7,40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991点，跌3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80.6跌8蚊，盈富基金26.56跌4.2，腾讯控股581蚊跌7.5，阿里巴巴256.4跌7.6，中国平安95.45跌2.4。小米集团25.1跌2.5，中芯国际22.05升1.05，中海油7.16跌2.4，建设银行5.94跌0.5，安踏体育106.4跌4.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3.98，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8，人民币6.53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4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16,596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16美元，卖出1,83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伟业街天桥。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跟着圣约瑟天主教小学慢线的坏车已经是拖走了。现在一带都还是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跟着蒲江村道桥底。重复多次，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跟着圣约翰天主教小学的慢线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跟着蒲江村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长江集团中心。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九

睇紧咧嗰份遗嘱啊，有冇漏写啲咩啊？咁啊，唉，唔可以有错嘅咩？ 遗嘱关你咩事啫？你有份嘅咩？我煲粥你都唔食啦，遗嘱你又写，点解乜都要你帮啊？你而家好得闲咩？你吓 啊，老婆，唉，今晚煮咧煮多个人饭啊，嘿， 做咩啊？ 喂，唔该晒啊，喂。我哋俾钱你买啊，买多啲餸啊，煲个靓汤咁样啊，啊煲完煮好啦咁样啊，你去咧睇场戏咁先再翻嚟啊。 等等先，你个死佬，你使开我而家 啊？ 你招呼边个咁巴闭啊？搞到我要整好餸，但我自己冇得食，即系点啊？有得睇冇得食啊？而家 你唔好咁多心啊！ 咩事啊？ 吓、啊，实情系啲，我个拍档咧佢失恋咧， 咁点啊？ 好多日咧冇住家饭食啊， 咁点啊？ 所以，哎，我就谂到咧，你帮下佢咧。 你又唔系住家饭，你住家男人咋？你都唔识整饭啊？叫我老婆煮饭俾第二个食，你冇病啊？你啊，老公，你好多时间咩、啊？做爱情专家，爱情专家你咪听美艳康康咯。咁多人帮你，咩都要帮人，你有冇帮我啊？冇帮我自己啊？吓、啊。 哎，一个人啊。一个系人都帮嘅老公或者男朋友，唔知道你赞老公叻啊，还是嫌佢乜都识，搞到你咧都要呷醋埋啊！嗱，除咗同事、秘书、拍档之外，街坊佢都帮埋，佢咪真系一个可口先生咧吓？ 嘿，程师奶啊，唔知道啊，程师兄喺咪度咧吓？ 喺度做咩啊？你冇钱买衫啊？打个膊头出嚟嘅，难生难死，揾我老公做咩啊？ 冇，上次阿程师兄佢帮咗我一个忙，我送翻少少心意俾佢啫嘛。 啊、哦、啊，田师奶，哇，唔使咁客气啊，唔使咁客气啊。啊，我哋咧街坊街里啊，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冇计嘅 吓。我知道嘅。 冇计啊，我觉得系冇计咯。 咩啊？ 我冇计噶，我老公咁叻啊，个个都帮手啊，田师奶。请问我老公啊，帮咗你啲乜嘢咧？你要买件咁靓嘅羽绒背心过佢啊？我摸下先，好似有啲余温，你着过噶？你着过再转赠俾我老公啊？即系点啊？用你心口嘅热力嚟温暖我老公嘅上身啊？而家吓，点解我乜都唔知嘅？你做咗啲咩事啊？吓、 哎，唔系几好意思讲嘅，你攞住咯， 系攞系攞， 死佬你真系攞噶你！ 你问咁多做咩啊？哎，田师奶啊，哎，多谢晒你啊！ 真系唔好客气啦， 唔好客气啊！ 系啊，你唔好客气就真啊！你咁抵得谂， 抵得谂，够唔够我抵得谂啊？而家岂有似你两个喺我面前耍花枪啊？而家 边有啫？ 眉来眼去，推来推去，拍嚟拍去，咩拍嚟拍去？点解会讲啲咁嘅对白噶？ 吓、啊，我拍咗佢，我有动作，身体动作。 岂有似你啊！真系， 阿程师兄啊，唔讲住啦，希望唔会再下次啦。 仲有下次， 好，拜拜，拜拜， 系咁，系咁，系 死佬 咩啊？ 同我入嚟， 会知啊？ 下次你会唔会唔系收羽绒背心啊？会唔会送羽绒底裤俾你噶？吓、 啊，哎呀，老婆，你俾我啊入翻去坐低再慢慢讲嘅。 好啊，你真系要同我慢慢讲、啊，你由咸丰年开始同我讲起、啊。究竟你点样帮人系咪帮到系咪帮到双张床度？点解人哋会俾羽绒你着嘅死佬？ 你唔好讲得咁下流啊！啊，真系啊！ 有下流，你做得出唔怕人讲啊你？ 我睬你啊！喂，我讲你听啊！有一日啊，我翻屋企行过田师奶间屋， 你就忍唔住入咗去啦。 佢咧冇闩好个大门嘅， 仲冇着衫添。 系，我听到佢大叫啊！ 叫乜嘢啊？ 出面有冇人啊？有冇人救我啊？出面有冇人啊？ 救咩啫？你唔系唔知道佢成日夜晚都自己攞啲玩具嚟玩，玩到咁样嗌你唔好理佢啦。 哎哟，真系咧！ 佢有咩事啊？佢可以？ 佢冲凉啊！反锁咗喺嗰个浴室里面，咁呢就喺树咧叫救命咯。 等等先啊，四佬， 佢喺浴室度反锁咗。请问你点入去帮佢呢？ 咁我咪打开个门行入去咯。 你打得开佢就唔会出唔翻嚟啦。 唔系、啊， 点解会咁噶？ 我头先你睇翻个剧情， 咩剧情？头 先我有讲一句咧，佢出面个大门冇锁啊。 佢出边冇锁咩？咁佢点解会俾人锁住咗噶？佢仲埋个陷阱咩？专门引呢啲死男人入去帮我开门嘅，你唔系唔知系嘛？ 唉，都唔系有啲咁样嘅。咁啱得咁巧啊！佢大门咧真系冇闩好啊，嗰对铁闸咧又真系咧冇锁实喎。 咁即系点啊？你就自己咧入到人哋良家妇女嘅屋企度，你系有夫之妇嚟噶，你又有妇之夫啊？你就走咗入嚟屋企度帮人哋开冲凉房度门啊？ 唉， 系咪咁啊？你回答我系咪咁样啊？ 当其事， 当咩其事？我问你系唔系？仲要得你一个？ 系啊， 孤男寡女而家。 咁唔系点啫？啊，唔通见势不够啊？ 你可以叫我噶嘛？ 你喺边啊？ 你哋得我喺边，得佢喺边，我咪喺边咯。 啊，你系神灯啊？ 佢冲凉 你就嚟啊？ 我惊你唔系神灯，你系神，你系神灯里边嗰个人咋？人哋捽你，你就有求必应啊！而家捽到你边度啊？而家 嗱。老婆 系咪一出就变大咗啊？ 冇，田师奶咧，佢入咗去准备冲啫，佢未除衫嘅。 我好可惜咁话咯，你而家我听得出你 语气，你好彩啊！ 你好似有啲懊恼喎，冇除衫又冇除裤啊？佢 着裙嘅， 着裙咁你又冇除裤啊？ 我做咩除裤啊？ 我点知你啊？你入去人哋冲凉房做乜嘢啊？而家 你唔好再讲得咁下流啊！ 冇下流 啊！真系 你贱格先啊！你帮佢开锁， 唔好问咁多啦，老婆。 咁、 啊、 你帮佢开锁，我未讲完啊！ 做咩啊？ 你帮我开锁，咁佢有冇都飞扑埋嚟开翻你锁啊？ 唉，唔好问啲咁嘅多余嘢啦，老婆。 你唔讲即系有啦，你怼得我住啦。 搞咩啊？ 自带背景音乐啊！你唔抵得咩？而家除咗呢次之外，你仲有冇其他？你快啲讲啦！我个音乐又要再嚟过啦。 讲完啦，你会唔会啊嬲噶？我讲完， 哈，即系真系有啦。真系有你同佢搞乜嘢嚟啊？田师奶成日揾住你，你话我嬲唔嬲啊？佢啊成日嬲住你啊！而家系， 一日咧都系你咯， 关我咩事啊？ 成日晒幸福啊，赚到咧我天上有地下冇咁，人哋咪唉有啲乜嘢想揾人帮手啦啊，有兴趣想问下啦。咁又走嚟问我咯，又揾我咯，咪就系咁咋？ 揾你做乜嘢啊？啊、 田师程师兄啊， 啊 听阿程师奶讲咧，你咩都识噶嗬？ 唔系啦，佢乱赞咋嘛，我咩都唔识。 哎呀，唔好下气啦，你又嚟呢套啦。哎，我有嘢你想你帮我。 吓、啊，哎呀，我尽量啦，未必帮到嘅。 唔系嘅咧，嗱呢度咧有支好。名贵嘅油啊，我惊嘥咗佢，我留翻俾你试。 吓、啊，呢支好嘢嚟喎！ 啊，系啊，系啊，识 货啊！呢箱、啊、我帮你按边柱啊，按摩油系嘛？ 系啊，系啊，哎呀，你咩都识噶，你实知道我边度需要按噶，系咪 ？Stop！ Stop！ Stop！ 太下流贱格啦，死佬！点可能咁样噶、啊？音乐都停埋啦，激动到你，佢要你帮佢擦油，按边度啊？你死佬，你有冇由头摸到落脚趾尾啊？你究竟摸咗去边度啊？欸、有冇摸到嚟敦道啊？ 老婆，你唔好嬲住 咩？唔好嬲住啊！如果我话俾你听啊，隔篱看家阿福啊，帮我按摩，你嬲唔嬲啊？ 咁睇下按边度啦。 岂有此理！ 喂喂喂，嗰日啊，我慢到一半咧。公司同事就打电话俾我，我一路咧倾一路行，咁就行咗出去门口，跟住走咗。 即系点啊？即系你冇去到岸系咪啊？唔怪之你嗰日翻嚟个样咁唔开心啦、啊，你冇咗机会啊嘛，系咪？你估我会信你咩？嗰、那个程师奶啊，摆明系嗰啲咩啊，姣斯顿督弗兰扎揾你着数，揾你笨嗨你油啊！而家仲要你免费帮佢按摩，你唔估佢唔系嗰啲捉黄脚鸡啊？你呢头摸啊，嗰头就俾人拉噶啦！ 老婆，其实咧唔单止系咁嘅， 仲有。 佢仲有咧 N 次。N 次即系几次啊？ 你听唔听到我咩声啊？而家 喘气喎。 系、哎、啊，我 你条气做咩事啊？ 我要人工呼吸啊！啊，你讲埋佢啊，我睇下忍唔忍到啊？ 仲仲煲埋靓汤向我表白。咩事啊？静晒嘅。 冇啦，冇咗反应啦，受咗太大刺激，冇咗反应啦。你打我一包我就醒噶啦。死佬，你咁打我啫！你记唔记得我存在？你咁得打我，你大胆啊！你而家煲汤， 我想救你啊！ 你讲啊！ 阿田师奶呢？佢好欣赏我呢一类咁有学识嘅男人，又肯帮人。仲问， 我估到啦！佢老公成日出去行船，一定冇人陪佢。佢系咪想你做佢个代父啊？ 哎，老婆，你讲出去边说 乜嘢啊？ 田师奶问我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乜嘢？唔可以。 开班教佢咋？ 仲要开班教咩班啊？ 咩都教啊？ 咩都教？瞓觉教唔教啊？ 唔使啊？ 唔使系嘛？咁就唔系咩都教啦。 教钟咯、啊，要 教咩钟啊？ 闹钟。 咁点啊？我咁佢究竟想点样？佢知你系我老婆，唔系我系你老婆嚟噶嘛？系咪？ 唉。 男人有时识几多啊，就真系咧，系咪好吸引其他异性嘅咧吓？咁应该收埋佢呢个咁叻嘅男人啦、啊，定系啊系人都帮？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咧吓。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大丈夫系我啊。我爱豆，爱左 ，You very nice。 两面情也同样爱，两地风雨低过，第一把拖有咗到我，两边转左 ，You very nice。 大丈夫系你， 再见见， 永远着拍拖 ，You very nice。 日日你啊缠住我，夜夜你啊冚住我，绝不识破有咗到我， 分不清楚。 我爱你， 我爱你。 Oh, very nice。大丈夫系我呀。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平凡系我。你有咗不分，有咗到拖。 你我你我。Oh, very nice。 丈夫是蛙 ，Oh very nice， 蛙爱油爱火啊 ，Oh very nice， 两边情同样爱，两边逢缘系我，系一马拖有咗到错，两边牵错 ，Oh very nice，Oh very nice，Oh very nice，Oh very nice， 唱得好啊呢只歌真系， 啱好啦，你个 husband 咁 nice 嘅情况之下，咁啊你就觉得 nice 唔 nice 呢？ 喂，真系。有啲男人咧，即系当然啦，曾志豪系喂系嗱，我就系想问啊，你哋系唔系一个咧咩都晓、咩都识啊，即系咩都答到嘴嘅人啊？ 肯定唔系啦， 咪咯，成日我屋企啲电器我又唔识佢啦，我都系搵水电师傅嘅啫。 唔紧要啊，阿豪仔啊，我哋只要识得边一个会识就得噶啦。 唔系噶，啲女人都好希望你即时解决到问题噶。 啲女人希望咧有个万能老公嘅， 系啊， 咁如果系个老公可以帮佢 上网会找到那个人就得不得？ 我都得，即你可以帮我解决到咯。 系啦、最紧要就系帮佢解决到咯。即系老婆就可以咁样啦。但系问题系真系咧，头先嗰啲 case 我相信呢个世界咧系会有呢啲咁嘅人嘅。街坊街里啊，同事啊，拍档啊，总之系你总之识嗰个人嘅时候咧，佢会知道啊，咦，可以第一时间嗱，我唔知道你心目中有冇一个人陪。 有啊，我 当系啦，当有一啲事情我唔好你三七廿一。真系咧、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噶， 会啊会啊会啊， 唔好话唔好话知你住，揾个人先， 都会噶都会噶， 系啊， 系咪有嗰个人 啊？我有啊 ，Vincent 咯。 嗱 ，Vincent 就系嗰个男人啊。 Vincent 唔该，上唔到网。 呢个电台嘅一啲系统， 系 下知到 你部手机 单买外卖 系啦。嗱，其实咧我都系嘅， 你都系揾佢嘅， 你都揾 Vincent， 我都系有阵时扮 Vincent 嘅， 见过好多次啦。 唔系即系，譬如我喺一啲叫做系电脑啊或者电话里面有啲咩咧，我真系第一时间咧会揾下，喂边个一定会识嘅人咧，我就会揾佢。咁而即系嗰个人系真系好多时问佢咧，解决电脑又好，电话又好咧，只要关于电子嘅嘢咧，佢系乜都。佢就算唔识，佢都会帮你 搵。咁跟住你嗰、个 Vincent 隔篱嗰个伴侣就会话啦：点解呢个女人又打嚟嘅？ 系啊，我想话，我真系会担心咧。佢我好多时我都系喺公司诶搵佢嘅。 哇！你唔使担心， 好彩我 系 男人啫。 系啊， 咁人哋唔知啫，系咪先？ 即系佢翻电话，好觉得自己系个威胁嚟噶。 唔知咩？唔知你咁靓啊？ 系啊，唔知佢咁靓，唔知佢咁正啊，唔知佢咁省镜。 如果程振鹏你系一个女人嘅话，咁你系佢嘅上司。咁你系乜嘢你都稳住佢嘅，你话作为佢嘅伴侣，你话会唔会 就米高德嘅拉斯半逆性骚扰？ 哇！咁嘅啫，都倾又坏， 嗰啲就另计啦，系啊，屋企部 fax 机坏咗啊，真系。 嗱，譬如讲紧整车吓，突然间咁，我真系可能咧，我譬如当我都途中抛锚嘅时候，我可能都唔会即时揾到一啲咩师傅，可能我就会即时揾同事噶啦。 系， 咁或者揾啲我好熟嘅拍档啊，或者。等等嘢，我可能会揾曾志豪噶咯。 唔系，但系头先你个剧情里边就系话佢会炫耀自己老公好叻咁样啊嘛。 个老婆会系咧，嗱呢个其中一个，咁啊令到啲人哦，咦阿乜生 呢个我觉得唔似，你唔发觉咧？我哋中国人好内敛咧，即系嗱，父母又中意话自己个仔乞衣仔嚟嘅，咩都唔识嘅。个老婆通常都唔会咁样喺度赞嘅，可能就话：，诶、hey, ，你老公真系好叻嘅，啲咩都识。 系边系啊？你遇唔到你老婆去赞你啫、 哦。你有冇赞你老公啊？你有冇赞你老公先？ 咁啊又无谓。炫耀啦， 系咯，都冇做到噶嘛，所以我觉得呢啲 俭啊呢方面 好自俭啊，得个即系吝啬自己个赞美啦。咁你咪试下咯，由今日开始赞佢多啲，系啦。但系你信唔信你老公唔信啦？ 唔信我会赞佢。 你又要赞佢嘅时候咧，佢一定话老婆你咩事啊？ 但系赞完又会唔会好多人咧会谋住佢啊？ 嗱，我想话咧， 我哋日日都赞桂花田噶啦，系咪？你觉得佢有冇危险咗？ 我又话你知，系 咪 啊？唔系啊，我想话街坊街里咧，佢哋系可能咧都会知道啊，唔知几多楼嘅咩生咧，搵佢系咩都得嘅，即系可能我哋遇唔到嘅啫。 系啊系啊，我老婆好耐冇生过仔啦。 又如何啊？ 唔系，大家可以交流下心得啦，已经好啦，准备听身份啦。 恒生指数报26,370点，跌465点，成交金额7,845,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1点，跌3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1.4跌7.2，盈富基金26.52跌4.6，腾讯控股580.5跌8蚊，阿里巴巴256.6跌7.4，中国平安95.5跌2.35，小米集团25蚊跌3.5，中海油7.14跌2.6，中芯国际21.95跌9.5，建设银行5.95跌0.04，安踏体育107.1跌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407，瑞士法郎8.703，澳元5.762，加元6.064，新西兰元5.458，欧元9.4062。每百日元兑港元7.4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326。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1点，跌230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1美元，卖出1,83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轩尼斯道东行去翻。西行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一段慢车，龙尾就灯笼街。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温思劳街。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九龙城嘅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啦，二号 D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啦，同埋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唉，留喺香港冇得去旅行做咩好呢？ 楼价抗疫梗係想好多嘢睇嘅港台网站啦。 真係？有咩好介绍先？ 嗱，点点风物情呢期介绍新界区嘅文化遗产，长洲飘色、围村建筑、屯门大埔发展成新市镇前嘅风貌，全部都係免费，有片有图有真相啊。 係喎，新界文化遗产原来係咁精彩㗎，疫情过后仲可以实地体验添。 香港电台 Web Plus 点点风物情，你嘅网上博物馆。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 林德信的音乐选择。 匆匆光阴如画， 喺佛山大 show， 即系嗰啲体育馆大， 系， 跟住唔知点解嗰次系唱《千亿个夜晚》 ，OK， 系一个出名好难唱嘅歌。 现场仲系同爸爸林子祥一齐唱，完咗之后佢有冇即系讲嗰啲 not bad？ 冇回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点啊，差唔多10分啊，丰收快活人啊，直播室咧继续有桂花田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有程振鹏嘅， 系， 我哋 update 下最新气温先。 嗯，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5%， 需要呢一个嘅天气预报啊？ 好啊，需要啊，嚟啊！ 好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吓，下昼至到今晚啦，咁下昼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晚咧大致多云，系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啦，明日朝早咧就清凉啦，随后数天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 系啦，咁啊呢一轮咧，大家就好关心自己咧前途去向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话，不如咁啦，goodbye HK， 就 say hello to UK。咁样， 呢、這个好耐噶啦， 好耐啦， 呢、這个口号 系啦，咁咧 口号嘅呢、 這个 系啦，嗱，咁咧有好多嘢你要考虑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啊，你认唔认识咧，或者你认识完之后咧，你会唔会接受咧 ？UK 嗰边咧有一啲嘅生活习惯啦，嗰度嘅医疗，特别讲医疗啊， 系同 HK 有好大分别嘅咧吓？ 医疗啊， 系啦，譬如讲其中一样啫，因为可能大家有好多见解噶啦。 你冇 咩冇 痛咧就 OK 啊，即系你身体健康咧，你枕住都系身体健康，冇事冇讲咧，其实系 OK。 咁就全世界都祝福你啦。 因为你唔需要去帮衬佢啊嘛，系。但系当你系一个经常性要睇医生啊，一下少少病可能你都要睇医生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考虑考虑下，喺即系要了解多啲咧当地嘅情况系点。 好贵啊！定系好多人惊定系点啊？ 可能好贵或者好多人排队啦。呢、這个呢我就唔知道，因为我唔系讲佢个 NHS 嗰、那个卫生系统，我系讲紧咧就系话有呢一个叫肺炎嘅疫苗啦。咁而家咧有啲国家就已经话率先会有啦，仲可以打啦咁样。好啦，咁英国啊，佢哋亦都会听日开始咧就会为全国6600万人咧就去打分批咧就接种呢一个肺炎疫苗嘅。问题就嚟啦。 听日咁快啊？ 系啊，听日哦。佢哋系会用乜嘢嘅叫做优先次序顺序安排去分布咧？ 会唔会系长者先啊？ 喂，佢连英女王都冇得打先啊，好似话。 嗱，究竟佢用咩？呢个就唔系佢唔系，佢未必冇得打先。嗯，有啊， 系咪？因为佢都系嗰个界别啊嘛。 唔入落去皇室人员咯，佢将自己归类入去平民百姓，不过系长者。 冇错， 系 啦，系啦，嗱，呢个咧真系大家开下眼界。 女王陛下 系啦，女王陛下反而唔系呢啲 first 喎。 咩嗰啲叫输猪降贵啊？嗱，我 系 啊，平民你就可以。 唔系佢呢叫做与民同乐啊，真系与民即系同乐日啊咁样。咁原来咧，佢话咧英国咧听日开始为全国6000几万人打针啦。咁咧佢就 系 会跟年龄嚟分批接种。咁亦都係呢就係、是、年纪越大嗰啲呢其实应该就会有呢个优先啦。咁所以佢而家呢暂时係会女王同埋佢嗰几个叫做皇室成员呢、包括话几多岁话94岁英女王、近百岁嘅皇夫菲利亲王，哇，近百岁，同埋咧一班嘅同辈长者咧，都会喺咧几个礼拜之内咧就打疫苗嘅。 嗱，讲紧系要过90岁先啊， 90岁啊，真系 90岁嗰批系 值得俾佢哋打先啦。 系啊，即 系 话 俾佢打先嘅， 即系话佢哋自己都唔想咧用皇室呢一个身份咧就行优先咁样咯，因为真噶，原来佢话咧。其实你有特权噶噃，你又可以话你系皇室成员咧重要咁样，估唔到佢就话咧，我哋唔要俾人话滥用特权。 系， 佢话咧，我哋一样咧都系跟国民嘅年龄。 系 啦，咁咧佢话而家咧当局咧就系按感染机率啦，同埋年纪咧就分发疫苗嘅。咁啊，所以佢话咧疗养院嘅长者同埋职员咧。是第一批嘅受惠人士， 医护啦，仲有 系呢个都几紧要，即系话你就算系长者咧，都仲要分。你喺疗养院里边嘅就优先，你可能喺自己屋企嘅，可能相对就唔使人哋照顾咁多咧，就再后一格。 系 啦， 分得清楚都系好嘅。啊，不过净系呢个皇室里边嗰啲成员咧， 系 话晒呢个新嘅疫苗咧， 系 你一次打咗嗰个效果，同埋个人个反应， 啊、真噶真噶真噶， 所以就无谓去争皇室成员可以优先打啦。 喂，你觉得啱啊？因为咧，佢话原来就算喺英国咧，佢话佢哋仍然都有一班人咧会发出一啲咩信息咧，就系话疫苗冇效咯。 嗯， 佢一样会有啲人就反疫苗嘅，咁所以 权宜啦，起码 系啦，咁所以咧好巴闭喎。佢话而家咧，佢哋谂住咧揾埋一啲咧，即系殿堂级嘅女演员啦，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嗰啲咧，咁 啊系朱迪丹时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哎哟你好熟佢喎，真系 嚟噶啦， 系啊，都系揾佢话喂帮帮手啊，打针都想揾你先， 同埋做下宣传啊， 系啦嗱，咁如果你咁样计咧，知唔知佢哋同一个皇室成员咧都分咗成3轮啊，三轮人打针啊， 咁佢计埋个年纪啊嘛， 好啦，女王同埋皇夫咧，就即系头先讲菲立亲王同埋阿英女王自己咧，都系第二批嘅啫，因为佢哋唔系疗养院里边嘅长者啊嘛，咁佢又唔系医护人员，所以第一咧就系头先嗰啲疗养院朋友，第二就到佢两公婆，咁然后去到咧第三轮咧就会系呢一个嘅80岁或以上嘅长者，咁咧70岁以上嗰啲咧， 所以查理斯都系冇得噶啦， 第四批 系啦， 都系轮到第四批嘅， 哇，佢都72岁， 系啦。咁如果你话喂再后生啲嗰啲咧，即系威廉同埋海蒂咧，咁啊数下手指咧，就要出年1月咯。 系啊，佢30几岁啫嘛。 系啊，1月中先可以去打针咯，真系。喂，我想话我哋。 你飞去咪得咯， 得鬼啊！ 人哋而家生日已经我哋冇得放假噶啦，仲我哋唔得咁样噶噃。 我谂下啊，外国咧就咁样啦，咁我哋 香港系咪啊？ 系啦。 我哋香港都好大，我哋香港同威廉王子嗰架出年1月。 出年一月。 好似系咪啊？系咪年初啊？ 咁跟唔跟年几分先？ 唔系，我唔知道，我系咪香港出年初 啊？我会优先过你哋两个。 哦，因为你系嗰啲公务员系嘛？ 我系高危啊，我老过你哋啊嘛。 唔系，佢嗱，我觉得应该公务员打先。 系咪啊？咁佢哋要维持呢个香港社会秩序噶嘛？ 我哋担正命平， 唔系阿田话斋，你要提供公共服务 啊嘛。 系啦， 我哋要为你哋服务噶嘛。如果我哋有乜医用，唔系冇人服务你咯。 所以咪你哋头盔打先咯。 因为你哋我哋睇医生都系咁噶，有条公务员队噶嘛。 系啊， 专门系嗰啲公立医院咧都有公务员挂号证嗰啲啦，系啱噶啦。嗱，出年。 等 先，等 啦，但系唔知一二三月啦吓。 系啦，如果根据佢呢个做法咧，都唔错噶，即系按年龄同埋感染机会率咧。但我真系真心觉得咧，佢哋嘅皇室咧，几亲民嘅。佢真系 你好羡慕啊，定系希望有啲人仿效啊，定系 我真系觉得亲民、啊。佢竟然可以话最高级嘅呢啲领导人咧，都系去到第二、第三轮先打嘅。 系因为佢冇事冇干。 既然你咁欣赏，如果有。咁样一日我都会仿效啊！ 好啊，你打完之后， 最后嗰轮先打。 你打完之后，你要每日都要同我哋做节目咧，要讲解你而家最新嘅情况。 系啊，你今日有咩？ 我觉得有少少头庆庆啦。 系啦，只脚系咪仲有啲虚咧？系咪仲系行唔到楼梯咧？咁样真系啊！ 有咩反应啊？ 佢哋听日就开始打针啦。如果你有啲英国嘅朋友嘅话咧，祝福佢哋啦吓，真系快啲控制疫情啊！ 빠지는거야어차피떠나면상처조성이제로미워하게될걸끝장을보기전끝낼순없어이아픔을기다린것처럼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到嚟风速快活人。 喂喂喂，有样嘢咧，我哋未预告俾听众知啊。 咩事啊？ 明天星期二咧，我哋咧会有一个新嘅环节，新嘅内容咧，就系介绍俾风速嘅听众嘅。咁就系同咧即系儿童嘅权利有关嘅，咁同埋啲安全啦，咁呢一方面咧，就明天开始就一连好多个嘅星期二都会同大家咧。就住一啲主题咧，就一齐去倾下啦。 要唔要而家听一次先啦？ 我听 听一次先啦。好啊，而家听一次啦。咦，唔系、哦，唔系听佢啊！哎呀，真系咁快听你做咩咧？真系 我咧就想讲咧呢一个嘅明天开始逢星期二，我哋有关注啲儿童嘅安全啦。咁其中咧有一句嘅说话咧，我成日都会咧即系记得点讲嘅，就话咧。唔好独留儿童在家啊！ 系啊系啊，冇错啊！ 成日都会大家记得啦。 系 咁，但系有另外一种嘅情况就系、是，你有冇独留宠物？唔系在家，在车厢中啊！ 我成日都听有意外噶。 宠物喺屋企就肯定噶啦，因为冇办法啦，你真系要翻工啊咁样嘛，系咪？就未必个个有姐姐请到嚟睇住啦。但系讲紧嘅车咧，其实好似系。系咪好似外国人多啲啊？ 外国多啊！ 因为外国人咧，佢哋好兴啊，带啲狗狗出去啦，咁去好多地方都可以食嘢啊、行街啊、入超市都冇问题嘅。咁好多时候都听到啲新闻咧，都喺外国话就系话，喂，佢哋成日都系留低咗，有时候唔记得咗，系咪有带埋佢哋出去就留低咗喺个车度咯？ 定系谂住放佢喺架车度一阵嘅啫， 系啦系啦， 买完嘢就翻嚟， 都系有嘅，都系有嘅。 咁你有冇试过喺香港都见过有啲譬如狗主啊， 有 猫主 啊， 有啊有。 早上两个礼拜啊，曾志豪都闹我啦，就话喂，嗰两几只狗仔咧，佢开咗个 佢开咗 个天 窗，因为车顶咧有一扇天窗啊，不过又好细条罅嘅。咁啊，就话有个路人行过咧，香港就见到有个车就留低咗只狗喺度。咁啊，佢就好紧张啦，咁啊特登喺度等埋个车主翻嚟咧，结果仲俾个车主闹添。因为 佢咁多事啊， 佢又话佢咁多事，佢话做咩一开咗窗噶啦，但系嗰扇天窗同里边嗰个高温咧，就真系散唔到热噶，真系。 嗱呢个咧其实真系危险嘅，因为咧摆咗只狗咧或者猫啦，所以宠物啦喺个车厢里边咧，车厢里边嗰个温度啦，一来就埋一颗空气咧，够足唔足够咧？过去咧就因为都喺外国，尤其是见过咧，就系、是、会有一啲嘅动物咧就死咗喺嗰个车厢里面。 会 啊 会 啊， 嗰啲主人咧就或者个车主啦。佢咧泊咗架车啦，然之后就留低个动物喺度啦，跟住又冇理佢咁样，咁啊死咗啦。咁咧就住呢一种咁嘅情况咧，最近咧原来话咧喺网上咧有啲网友咧分享一件事啊，就话咧佢有一天就系响呢啲咁样嘅外国嘅商场嗰度咧，就见到有一架车停咗喺度，但系咧架车冇人，不过有一只狗 系 啦，坐咗喺呢个后座嘅。后座乘客座位嗰度，咁然之后咧，呢、这、一个嘅朋友咧，就于是好担心又发生呢咁样嘅狗只独留喺车厢里面啦，惊佢有生命嘅危险啦，咁啊走埋去咧就谂住睇下只狗可唔可以帮到手啦，佢行埋去之后咧就发觉哦。可以好放心啦。 点解啊？ 因为佢个主人瞓喺度啫。 唔系，架车真系冇人嘅。但系咧，嗰架车咧，而家啲车咧有荧光幕噶嘛？喺你太盘嗰度。 系。 嗰个荧光幕嗰度咧，原来有一句说话咧，就系话 ：My owner will be back soon。 哦，我主人好快翻嚟。 即系写低咗，俾其他人知道。 系啊。 我出一阵就快翻。 佢除咗话有一句咁样嘅告示之外咧，原来咧。呢一种嘅车是一款新嘅车。 OK。 呢款新嘅车呢 新功能嚟㗎。 佢入面呢有一个叫做 dog mode。 即係狗狗模式。 係狗狗模式。 咁会点 㗎着咗之后呢原来就话呢架车係会有空调呢开咗嘅。 哦有冷气吹 喎、 哦。 係啦就会喺大约摄氏22度嗰度 keep 住呢一个嘅。 温度。 空气嘅温度咁样，咁啊，同时亦都会咧，就喺嗰个荧光幕嗰度显示一句咁嘅说话，即系等咧其他人咧，如果见到就唔好替佢担心啦。 哦，系啊，因为嗰阵时有啲人惊 打烂嘅车啊， 系啊，有啲人惊得滞咧，帮佢打烂咗个车窗噶会， 想救翻嗰只狗啊， 冇错冇错， 系啊，咁啊，所以就因为呢一件事咧，就令到咧有网友咧就同大家分享就话，喂，原来而家有一啲新车咧系有呢个狗狗模式啊。 哦，咁样都几好喎，同埋我估佢可能系电动车啦，系咪咧？ 嗯。 咁我又唔舒服。 因为点解呢，如果你喺香港呢，你用汽油车嘅话呢，你咁样即係停车唔识引擎，然后仲要着埋冷气呢，又大件事㗎啦，因为嗰啲唔知咩咩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就飞出嚟㗎啦。 冇错， Didi 又会话你呢就吓好、 啊、停车要 识 时㗎嘛。 係呀、啊、你就享受，人哋就好难 受。 所以佢哋话电动车嘅好处呢，就係佢行电呢就唔係有啲咩燃烧引擎嗰啲汽油呢，佢、 哦、 就真係可以停车唔识时，但继续 run 个冷气冇嘢㗎。 我、哦、所以阿豪仔你就估呢架系 我喺度估啫，同埋你话佢新啊嘛， 系啦，咁同埋有嗰咩标示咧，咁多功能，我应该可能系啊。 我仲以为佢劲到咧，如果一开咗 dog mode 咧，佢除咗会有廿几度气温咧，佢仲会咧喺个盘度咧，乜新盘水出嚟咧，系啦， 跟住俾你饮。 个荧光幕咧，个荧光幕就影住咧个主人咧，就另外一个镜头咧、 啊， 就可以睇住个主人咧嘅行到边去到边。 其实我都觉得系要有咯， 系啊， 咁唔使我监视紧佢嘅，唔使担心。 系啦，咁当然最紧要就话俾人听，我喺度好安全嘅咁、 啊、 样，咁先啱嘅。嗱，咁不如真系听下啦，听日我哋嗰个节目有啲咩预告啦吓。 阿摄，你想唔想有小朋友啊？ 梗系想啦，你一睇我个样啊，就系慈父之相啊。 阿慈父啊，咁如果一个瞓得好冧嘅 B B， 佢自己喺屋企，咁你觉得 safe 唔 safety 啊？ 佢都瞓得咁冧咯，梗系 safety 啦。 睇嚟我要介绍一个好重要嘅人俾你认识啦。 唔通系我未来嘅老婆？ 佢是前儿童深切治疗部专科护士 Vivian， 会讲解熟睡婴幼儿在家的潜在危机。 哇，我都好想认识下佢。 咁你就要听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的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冇错啦，呢、這个就是我哋听日咧礼拜二嘅全新环节啦，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系啊，咁啊详细内容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听日咧大概成个节目啊， 系啊， 都会有精彩嘅内容俾你睇下啲注意安全事项啊，真系 系啊，大家一齐咧去啊着紧一下啦， 系啊， 安全健康真系好重要啊， 冇错，咁啊不过咧琴日亦都传嚟一个咧即系不幸嘅消息啦，就一路都喺呢个疫情记者会度咧同我哋交代咧最新状况嘅张竹君医生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的主任张竹君医生咧， 佢从不间断啊，每日四点钟咧都同即系有啲咩事情咧，都会同我哋香港市民汇报，话俾你听今日情况点啊，跟住讲解一下几多号 number 嘅人又点啊，等等等等嘅。 咁啊，早两日咧就话佢即系罕有地缺席咗记者会啦。咁啊，大家就发现啊，点解咧？系咪有啲咩事咧？咁原来消息传嚟咧，就话张竹君嘅丈夫咧，咁啊因为呢、這、一个即系脑癌啊，就逝世，咁啊即系即系佢恶化咗啊，所以就逝世。咁啊。大家就知道原来佢丈夫都系个医生嚟嘅，咁啊就会觉得好替佢难过啦，因为佢真系家庭同埋工作咧两边走，咁啊张竹君医生咁同埋呢一段时间疫情压力咁大咧， 系啊， 你话你谂下佢都可能冇办法全心全意咧，即系可以去挂心佢丈夫，净系。放咗工先有得去，咁所以大家就好替佢难过，亦都即系觉得佢哋好伟大啊！ 其实之前咧， 背佢嘅专业证， 冇错冇错， 真系好专业啊！即系我哋之前咧，都喺教会咧，即系好多咧啲弟兄姊妹都去发咗信息，就话一齐为佢哋呢个家庭祈祷啊咁样嘅。 系啊，咁我哋唯有希望佢在天之灵就要安息啦。咁亦都送呢只歌俾所有医护人员，因为佢哋咧真系无论咩情况之下都紧守岗位啊，真系我哋嘅 hero 嚟嘅。 There's a hero. If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t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r every strong,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We'll be right back.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盛西邨第八座五楼出现新型肺炎感染群组，涉及五个单位共12宗确诊个案。陆续有第八座居民交回深喉唾液样本瓶，亦有街坊轮候接受免费鼻咽拭子检测。当区区议员希望当局延长派发样本瓶的时间，并考虑为村内其他座数居民派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促请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在第八座实施强制检测和禁足，并要求已经暂时搬离的住户返回楼宇做检测。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呼吁第八座居民不应该暂时搬走，建议政府如果居民不合作，可以考虑短暂封锁措施进行强制检测。政府今日起在10个港铁站设置自动派发机，给市民自助领取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市民可持八达通自行领取。港铁表示，截至上午11点半，10个港铁站的自动派发机已经派发大约6500个收集包。设置样本收集包的港铁站是大围、调景岭、九龙、牛头角、葵芳、北角、黄竹坑、大埔墟、兆康、九龙和青衣站。政府承办商每日提供大约10000个收集包，港铁会大致平均分配到相关的自动派发机，而市民就需要根据卫生署的指示，将样本交返给指定的47间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或13间卫生署诊所。消息指，警方国安处人员今朝拘捕8人，他们涉嫌同上个月19号在中大毕业礼的游行有关。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曾经参与去年区议会选举但落败中大毕业生杨子俊，他在社交平台今朝报称警方朝早7点上门拘捕他并搜屋。宣布流亡现正身处在英国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说，他和家人多个银行户口一度被冻结，其后家人的汇丰银行户口获全部解冻，他本人的户口就获部分解冻。家人基于对香港汇丰的彻底不信任，已经立即将积蓄转账往安全地方。汇丰发言人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但对于相关事实被歪曲感到非常失望。据了解，汇丰是根据警方搜查令指示冻结许智峰个人的部分户口服务，但不涉及其家人的户口。指许智峰对汇丰的批评是歪曲事实，而汇丰是根据一贯的做法处理，同其他银行一样。汇丰强调，一般而言，银行会密切留意市场的负面消息报道，并会因应情况加强对相关账户活动的审查，又指营运必须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涉及许智峰和家人户口一度被冻结的银行还包括恒生和中银。恒生表示不评论个别账户事宜，中银暂时未有回复。警方说正循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和洗黑钱方向追查一名潜逃港人，包括通缉和冻结户口，目前冻结了85万港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朝清凉，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453点，成交金额7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1点，跌3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82.4跌6.2，盈富基金26.56跌4.2，腾讯控股582元跌6.5，阿里巴巴256.6跌7.4，中国平安95.45跌2.4，小米集团25元跌3.5。中海油7.14跌2.6，中芯国际21.9跌9毫，中芯国际系21.9升9毫，建设银行5.96跌0.3，安踏体育107.2跌3.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01，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9，人民币6.53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 日经平均指数报16566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8美元，卖出18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咯。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节报》。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最尾半个钟头啦，风中发会人啦，而家嚟到呢一个咧风之卜嘅介绍时间， 好似去咗教堂啊！ 系啊，头先圣诗一样啊，唱俾你听真 系，自己好污糟啊！ 洗涤心灵啊！ 系啊， 洗涤心灵。 今日介绍呢本书咧，相信有好多动漫迷咧会好有兴趣啊！ 鬼灭啊？ 系啊，唔系鬼灭啊，今次系讲紧咧，即系除咗鬼灭之外咧，我哋之前咧喺电影院里边咧大杀四方， 系 有佢个名咧就有电影卖座保证嘅咧，就系边一套嘅漫画系列咧？ 我净系识宫崎骏嘅啫， 唔系啊，唔系日本啊， 如果系荷里活， 系外国系啦， 系啦、啊，美国 咩 Marvel 啊？ 系啦，漫威啊，咁咧当你谂下啦，我哋由呢一个叫做复仇者联盟第一集啦，跟住一路杀落嚟咧，嗰阵时啲人数过咧，又有复仇者啦，跟住佢又会Iron Man 就自己。獨立成篇啦， 即係佢唔同嘅角色人物咧，都有 三集。 係啦，美國隊長有三集 ，Spiderman 又有，跟住雷神啦 ，Batman 係 DC 嘅。 哦 ，sorry 啊， 係啊 ，sorry， 真係 即 係亞視同無線一樣啊，真係。 混咗入去裏面。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套漫威即係所謂嘅漫威世界就好宏大、好豐富啦。咁大家都知道咧，佢裏邊有所謂漫威之父咧，就係呢個 Stan Lee 啊。 哦， 係 啊，係 啦，咁佢係 啊 過咗身啦。咁咧呢一本書咧，我今日要介紹呢一本。犀利啦！佢话咧就系被誉为咧就系华文世界第一本翻译出版啊，漫威之父啊史丹利嘅传记。 第一本啊！ 翻译 系啦，文世界 系啊，咁即系可能佢喺外国咧就可能出咗好多呢啲书啦。咁但系咧第一次喺中文就翻译啦。 系 咁同埋第二咧嗱，即系我哋讲漫威啊，讲嗰啲 superhero 咧，你可能会觉得即系啲儿童嘢喺度玩啊咁样。 系细蚊仔。 哇！呢本书边度出嘅咧？犀利啦！ 系 牛津啊， 耶鲁大学出版社 都系嗰啲 friend 嚟噶。 耶鲁大学出版社， 大家第一二三位 系啦。佢话咧就揭秘咩咧？佢就话揭秘。咧漫威世界背后里边嘅文化意义， 哦、 即系唔系咧斋睇完佢蜘蛛入咧喺度肥肥肥咁样就算数嘅。佢话咧，其实佢见到后边咧有啲文化嘅符号啊，啲象征噶噃咁样， 代表啲咩嘢咧？咁 系啦，咁啊，所以呢本书咧，即系我早两日买嘅咋，我其实都系抡到大概六七成， 系， 但系我觉得咧都好吸引啊，即系佢好值得介绍俾大家睇。 因为乜嘢嚟吸引你？因为 马虎咯，系啦，佢冇 公仔噶， 冇啊， 冇全文字噶， 佢全文字啊。除了第一页有那些超级英雄的插画之外、里面都没有了、但我觉得呢 其实呢本书呢，我咁样介绍啊，如果佢有返啲漫画插图呢係好有帮助㗎。点解呢？唔係话方便你睇到好开心，而係呢 即係等你记忆住呢个画面呢一。 因为佢里面解读呢啲漫画嘅时候呢，佢连话哦，於是乎呢就Stanley呢，佢就喺嗰一年呢佢就创立咗一种新嘅叫做排版嘅方法。譬如话呢加咗呢啲思想泡泡啊嗰啲。即呢啲呢，如果你冇睇过漫画原稿呢，你就咁描述你当然都知道啦。但係就会体会更加深刻啲。 嗯。 係呀，不过我觉得都算几好㗎啦。咁佢有啲咩特点呢，可能係会吸引到你呢咁样。譬如佢就会话啦。你知唔知超人、蝙蝠侠？虽然呢啲有啲系 DC 嘅，唔关佢事啊。咁但系佢解释嘅时候，佢就话：你知唔知代表西方历史文化里边乜嘢嘅符号咧？咁样 符号 咩意思？ 即系话咧，佢点解会创作出譬如话蜘蛛侠出嚟？佢点解会创造咗有一个 Spider-Man？又或者点解佢会咧有一个嗰个叫做六个人啊嗰、那个变形合衣 系 啦，究竟佢代表啲乜嘢咧？ 即系话系其实喺呢个社会里面发生咗啲咩事，所以令到有呢啲人出现， 代表一啲弱势嘅喺社会上边成日被欺压嘅嗰啲，佢哋要寄托有一个咁嘅人物咧，去帮佢哋拯救佢哋，或者系去打。败啲坏人， 但系呢个系大主大方向啦， 系啦。 咁但系点解有 Spiderman 系咁样啊？ 系啦，你唔使攞中指嚟射我嘅，真系。 我唔识噶。 好啦，咁所以咧呢本书咧，佢就由佢系啦，我哋可以慢慢嚟嘅。佢咧就由咧Stanley 咧佢嗰个背景啦，佢点样喺呢个漫画行业里边咧，即系所谓由低做起咧，佢都有讲出嚟。嗱，首先咧佢唔系画哥嚟嘅。佢係大腦嚟嘅，佢係一個佢係好叻嘅編劇啦，佢會諗好多橋啦。咁佢話咧，Stanley 咧，佢最厲害嘅合作夥伴咧，佢哋會點樣合作創作一啲漫畫咧？佢話佢好多時候咧，就係當佢諗到橋嘅時候咧，佢就會入去嗰個 studio 嗰度，佢咁樣寫嘅，佢會跳上嗰個漫畫家嘅台上面，然後咧拎住四張寫滿佢故事大綱嘅原稿紙，浪花滔滔，口水不住，同人哋講話，我諗到啦，嗱你就同我諗一個故仔啦，有個僆仔咧俾蜘蛛咬咗啖之後咧，佢就點點點點點點點，咁佢講完之後咧，佢就話講完，咁然後咧佢嗰啲漫畫家咧就要將佢呢一段嘅文字橋段咧就化成漫畫稿 啦。所以呢份工我一定做唔到啦， 你一定做唔到啊，你冇記唔到。 诶，头先你讲到嗰个蜘蛛做啲咩型嘅蜘蛛， 系啦，你系唔得嘅。 可能我会问好多好多问题。 可能好啲，你攞个手机出嚟影低晒佢咯。 系啊，嗱，所以咧，首先第一，佢话个个都觉得佢系天才嚟嘅，咁咧佢就系谂到啲咩咧，佢就会好快就呕出嚟啦，咁样。咁咧，但系佢成长嗰个背景咧，原来嗰阵时嘅美国咧，佢系三几年啦，到四几年嗰段时间咧，就开始 打仗啊，四几年。 系啦，一嚟打仗啦，二嚟咧又有经济大萧条。咁咧最紧要咧就系原来当日嘅美国咧，曾经咧都有一啲嘅政策咧，而家你想象唔到嘅，就系咧原来佢哋曾经都有一个叫做咧政治正确对漫画嘅要求嘅。 吓，即系话啲漫画唔可以乱咁写政府咁样啊？ 嗱，佢系点样咧？ 即系唔可以讽刺一啲政要啊，或者系嗰啲名人啊， 咁咧？ 1954年嘅时候，去到54年啊，佢话咧，因为曾经咧有一个咧佢哋当地有一个比较佢认为偏执嘅学者咧，偏执啲啊，佢就话啦，我啊觉得啊，好多青少年犯罪啊，都系因为佢哋睇咗暴力漫画。咁呢个我哋讲到今时今日都系噶嘛。咁咧，佢话当年咧就曾经咧有一个学者咧，佢就话啦。我认为啲漫画毒害我哋青年，所以佢要求咧美国国会咧就要搞掂佢。咁当年嘅美国国会就出咗一系列嘅法则咧，就叫做漫画准则管理局。咁咧佢系会有啲咩要求嘅咧？听落去熟口熟面嘅。 哇！但系讲紧1954年喎。 系啊，冇错。 不 言不语。唔系，佢系话咧。 唔可以坏人一定系有俾人惩 治。冇错啦，冇错啦。 佢唔可以有好。 系啦。 唔系，不能性正之余咧，佢仲要系佢唔可以有好下场，唔可以话 冇错。 可以佢赢。 唔可以做，唔系佢唔可以做完坏事之后佢有美满家庭。 需要犯案系啦。佢咧1954年咧曾经推出呢个法则咧，就话所有漫画内容。善良都应该战胜邪恶，罪犯要为佢犯下嘅罪行受到惩罚。仲有任何古仔都唔可以咧有任何诱惑嘅情节嘅， 更加唔好讲咧，即系譬如话嗰个系一个变态杀手啊，可能佢有啲咩性癖好嗰啲咧，全部都唔准，系啦，坏还坏，但系唔准有呢啲方向嘅。哇，佢话嗰阵时好大打击。 喂，但系唔系，问题系嗰阵时系1950几年嘅，其实保守都系啱嘅， 系就系太保守啦。 唔系啊，嗰个年代你话而家2020年就唔同啦，但系嗰阵50几年前。 但冇办法啦，佢话咧，佢用呢个方法咧嚟出漫画咧就。执晒粒咁滞，佢话咧，因为啲人就话咁冇人想睇啦，全部都邪不能胜正嘅。第一集你都知道佢输硬嘅，咁就冇人想睇啦咁样。咁佢几时咧就刺激到咧 Stanley 咧，佢就进入佢嘅漫画突破期咧咁样。原来咧就同佢死对头有关嘅， 死对头 就系 DC 啦。系啦，因为原来嗰阵时咧，早喺 Stanley 佢未创作出我哋而家咁街知巷闻嘅嗰啲复仇者系列之前咧，就 DC 好强嘅，超人啊，同埋 Batman 啦、啊。咁当时咧佢就系、是、都系打工嘅啫嘛。咁咧有一日咧 ，Stanley 个老细咧就同佢讲啦：，喂，你知唔知啊？而家咧隔篱街咧，佢哋就系、是用呢一个咧复仇者，用呢一个正义联盟啊，就将咧超人啊同埋 Batman 嗰啲咧冚埋一齐，全部英雄咧就一齐出现啦，包括嗰啲咩嗰个叫咩？闪电侠啊，同埋嗰个女王叫咩话？神奇女侠，神奇女侠， 女王 系啊，嗰个女王，因为佢译名咧变咗神力女超人啊，大佬， 神奇女 侠系啦，神奇女侠，佢就叫 Stanley 咧就同佢出一个模仿嘅作品。佢话喂，人哋集合晒咁多英雄咧，就好好卖啊！佢话你可唔可以咧，都帮我哋谂一啲咧，抄佢嘅你个大集。 雅集咁正，整翻个人哋清罪啊！ 系啦，佢谂住都整翻一个咁厉害嘅嘢啦，咁样。咁结果咧，佢就交出咗一个课题出嚟，交出咗一部卡通动画系对抗佢嘅。咁你估系 Marvel 或者叫做我哋熟悉嘅系列里边一个系佢最早诞生嘅咧？ 哦，唔系就系复仇者咩？ 唔系。原来唔系 最早诞生， 系啊，人物个团队唔 四个人嘅，四个人嘅，我哋都识噶，有做过电影嘅，不过佢唔系即系最主流嗰啲嚟嘅， 四个， 我讲埋佢有啲超能力啦， 好啊， 有个咧就系、是石头，成身都系石头嚟嘅， 神奇四侠啊， 冇错啦，呢、這个叫做 Fantastic Four 啊，原来当日咧佢系最早咧就推出呢个神奇四侠咧，就同呢一个所谓嘅正义联盟咧就去抗衡嘅咁样， 咁应该输。 啊，唔系啊，大受欢迎啊，大受欢迎啊，因为佢话咧，原来当时佢已经咧，有一个好深刻嘅谂法，就话，点解咧啲英雄咧，全部都系硬邦邦咧，讲完啲对白咧，即系就话，坏人投降，依家咧就讲完之后咧，就高高在上咧，就冇一啲人性嘅对话出现咧，因为大家而家谂翻咧，你睇 Marvel 咧，其实最开心系睇咩咧？就睇佢哋互相喺度斗嘴啊！即系譬如可能你会睇到阿 罗 系啦 ，Iron Man 可能就同阿雷神喺度斗嘴啊，美国队长又会互相窒嚟窒去嗰啲咧。佢话呢啲就系人性嘅对白咧。佢话 Stanley 咧一路都好想摆落去啲英雄里边。 哦， 系啦，佢就话喂，隔篱街嗰啲正义联盟咧，全部你都睇唔到佢有人性嘅对白嘅。佢永远都系高大啦。冇弱点啦，又唔自私啦，又唔懦弱啦，打不死啦，佢好似唔会讲粗口㗎喎、即係唔会有一啲人性嘅阴暗面，但佢话冇一个英雄係咁㗎喎。 咁超人即係佢会觉得係高高在上，咁梗係会有人，即係你一人性化就变咗同普通人咩分别呢？ 所以佢就唔鍾意囉，佢 就要咁样。 係啦，佢就要用一个即係人嘅成分呢。 咁但係佢又成功咗啦。 係啦，就摆咗落去咁样。咁所以呢佢就话呢一个神奇四侠呢，佢就用咗呢一种手法，佢话哇呢四个人呢原来就不停喺度斗嘴啦，互相喺度即係喺度讲笑啦咁样。所以佢就话呢好出色。 贴地啲嘢叫做。 地啲啦，咁好啦，你话咧，所谓时代背景系啲咩咧？嗱，即系如果就咁听咧，可能你话都唔使去到咩耶鲁大学同你出啊呢本书，就咁可能一个好熟悉漫画嘅人都可以同你对比到啦。 唔系，可能要深入研究啊，佢哋里面咁每个人性格啊嘛，佢讲紧 提升佢嗰个嘅程度啊嘛，变咗学术。 系啦， 有啦，佢而家就系有啦，因为点解咧？佢话原来咧呢一个神奇四侠咧嗰个诞生嘅背景咧，原来佢就系话咧嗰阵时同苏联嘅太空大战啊。佢话当时咧原来就系话苏联咧佢哋就已经咧即系上咗太空，咁咧佢话啦，但系美国咧就仲未有，咁于是乎咧美国就俾苏联咧突如其来呢一个所谓嘅太空领先咧就吓亲。 咁咧佢就话啦，喂，咁我哋美国都有自己嘅太空人啊，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画咗呢一套神奇四侠咧，因为佢哋其实系讲紧话，点解佢哋会变成呢个所谓嘅异种人咧？就话佢哋一次外太空飞行旅程里边，受到嗰个辐射线影响，所以就变晒，即 系 有啲变异咁样，系啦，佢话原来呢个漫画个背景咧，就令到啲美国人就觉得话系咯，我哋都有自己太空人啦，上埋太空添。即不过佢而家就系、 是、用呢个背景， 佢有呢个背景就创作咗，系、 哦、 啦。咁有啲似咩呢？有啲似咧就日本咧，佢个足球小将咪好劲嘅。咁、啲人就话，因为佢好想咧，日本人都好想就话，我哋有一日可以进军世界杯。我哋嘅足球咧都可以踢出去国际。 呢个系梦想嚟嘅。 系啦，咁咧佢就用呢一个背景咧，就设计足球小将呢个漫画、哦，就鼓励一代又一代，又好神奇嘅、哦。你会将漫画同埋现实咧，大家即系互相推动之后咧，佢就出现咗啦。佢就会令到可能你成个 越叻 系啦。咁而家佢呢个咧个背景咧就系回应当时美国市场咧内心一种焦急，就系话 就系讲紧佢想 苏联 上 咯， 点 解我哋冇咧咁样？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古仔啦。咁所以你见到嗱多咗啲学术背景喺度啦， 系 啦。 咁系咪真噶？问翻。 冇得咁样去解返㗎，即係 Sandy 係啦 ,Sandy 佢会话俾你听呢，我係因为咁所以我就设计出嚟嘅。 哦，只不过佢哋呢个游乐大学里面嘅研究佢有咁样推算。 係啦，因为 应该就係咁啦。 佢话你成个背景呢就係好似嘅咁样。咁呢个第一个玩法啦。咁又第二个呢就係佢第一个创作出嚟呢就係要同对方再对冚嘅个人英雄呢，原来就係美国队长。 哦， 系啦， 佢对冚边个？就系对冚呢个超人或者 Batman 嗰啲啊？ 佢冇 exactly 话对住边一个啦。咁但系佢话咧，美国队长嘅出现咧，又同嗰阵时咧嗰、那个即系战争嘅有关系嘅。 哦， 系啦，因为佢话咧嗰阵时美国队长一出现咧，佢第一集咧就叫佢打边个咧，就叫佢打希特拉。系啦，已经系打希特拉。咁佢话咧，佢当时有个背景咧，咪就系话欧洲各国咧就会对希特拉咧有啲就所谓实行呢个所谓衰政嘅政策咧，就话不如算啦，唔好打佢啦，妥协啦，同佢谈判，咁啊由佢啦咁样。但佢话咧嗰阵时罗斯福啊同埋丘吉尔嗰啲咧就组成呢一个咧叫做联盟咧，就话唔得，我哋要即系打翻转头。咁咧佢话佢就创作咗呢一个美国队长咧，佢直情你谂下美国队长个造型咧就系着住即系美国国旗啦， 系啊， 同埋攞埋 个 盾啦。咁佢话咧佢话佢就透过美国队长佢呢一个叫做为国執行任务呢一个动作咧，佢就话咧好似话俾全世界听，佢话美国人系准备咗咧，我哋系会参战嘅。佢话美国人咧系唔会对希特拉嘅暴行咧就视若无睹嘅，所以佢话咧呢一套嘅漫画咧，佢创作个背景咧直情就系讲到明就系美国应该要有呢一种咧对抗希特拉嘅意志。哇！佢咁样嚟即系代表咗佢对全世界嘅一个宣示嘅立场嚟噶，好劲噶！原来呢、這个 咁呢个又系，即系好标明咯，即系佢唔会话咩闪电闪电啊，或者其他用其他嗰啲叫做佢强劲嘅嗰啲武器啦，佢摆大打正旗，我就系美国，我就系代表美国嘅咁样。 不过其实都呼应翻咧，其实历代咧咁多年人嘅历史咧，嗰啲嘅文化嘅典籍啊，佢哋嘅创作越有成就嗰啲咧，其实咧都系紧扣翻啊当其时啊当代嗰个嘅生活嘅环境啊，或者系嗰啲人物嘅面貌啊，究竟系点啊，人民面貌系点啊，咁嚟到去创作，咁先至咧可以从嗰啲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嗰度咧，又可以睇翻当代嘅时候究竟嗰个风潮系点，或者啲人嘅生活系如何咁咯。 系啊，所以咧，如果你睇翻旧咧，即系你话漫威佢哋早期啲漫画咧，我见呢本书介绍咧，佢话好多时候咧，佢哋特别系美国队长啊，对付嗰啲敌人咧。真係希特拉就真係同嗰陣時佢哋咧，即係準備參戰嘅嗰個情況有關咯。咁所以佢話呢一個嘅美國隊長咧，亦都係可以見證住佢哋呢一種嘅關係。咁佢話啦，其實美國隊長嘅對面係邊個咧？其實佢話有啲就係似係超人同埋蝙蝠俠 啊， 超人同埋蝙蝠俠。但係佢話咧，嗱呢個就好似好深啦。佢話蝙蝠俠咧。其实佢讲紧咧就似系一个咧，佢背景系点啊？蝙蝠侠 又有 钱 啦，有钱啦，佢又有好多唔同嘅力量啦，佢有好多科技啦，佢为民除害啦咁样。咁咧佢话咧佢哋嘅理解咧，佢觉得蝙蝠侠咧 其实就好似咧，大家对一个咧政府嘅一种期望咁样啊。 哦， 因为佢又有钱又有资源啦，但系佢又会济世为怀啦，又会帮助你啦。佢就唔似因为其他嗰啲英雄咧，全部都冇钱嘅喎，除咗呢个叫做Iron Man之外，系啦。咁但系佢话佢就系好有钱嘅，所以佢话当时咧，佢哋啲评论咧就会认为咧。蝙蝠侠 就是政府的代表， 就是一个咧大幅改进咗嘅地方政府，系即系呢个政府咧系会帮人做好多嘢嘅，但系同时咧亦都系即系冇乜约束对住佢，佢又可以即系总之点样去做都得嘅咁样。哇！呢啲 即系我赶住神咁去， 好系噶， 讲神波呢、這个。 当其时人对于政府嗰个投射，希望佢系咁啊。 系啊，有一种 佢系咁啊，因可能正因为佢唔系咁希望有咁嘅人系咁啫。 系啊，冇错噶。 就唔系等于个政府系咁咯。 系啊，所以呢本书佢系啊，佢分析嘅时候咧，佢就会好容易就会见到就系每一个超级英雄咧，佢背后咧有啲咩背景嘅。嗱，休息翻嚟再同你讲埋呢一个咧，就系叫做漫威宇宙啊。讲紧咧 ，Stan Lee 佢呢个传记啊。今日介绍埋呢一个漫威宇宙咧，讲 Stan Lee 嘅传记咧，咁不得不提咧就系 Spider-Man 啦。咁咧 Spider-Man 咧，原来佢话咧，当日佢现世嘅时候咧，系啊，佢老细咧系完全反对佢呢个 idea 嘅，因为咧 Spider-Man 嘅角色设定咧系一个好弱鸡嘅，即系中学生啦。咁嗰个老细就话啦，喂，冇一个英雄咧会系僆仔嚟做嘅，佢话唔啱我哋嘅传统，同埋佢话咧，你话俾我听呢个僆仔系由咩变身出嚟嘅？佢话即系蜘蛛，佢话喂乌蝇同埋蜘蛛咧，都应该系属于人们厌恶嘅啲昆虫。佢话点可能成为呢、這、一个即系英雄咧？咁样咁当时系 ban 佢嘅，佢就话你可唔可以唔用呢、這个啊？咁但系咧嗰阵 Stanley 就唔理佢啦，佢就照样创作咗，因为佢觉得咧系需要有一啲咁样嘅英雄出现嘅，同埋佢话咧即系少年人咧唔一定净系做助手。佢话佢自己都系行出嚟台面咁样嘅，因为 Batman 隔篱嗰个罗宾咧就 系 助手嚟嘅啫嘛。佢话我要Spider-Man 咧系可以咧即系自己独当一面嘅咁样。咁同埋另一个咧所谓嘅冷知识咧就系蜘蛛侠咧里边咪有句名言嘅，力量越大就责任越大啊嘛。 系 啦，能力越 大 系啦。咁佢话咧原来呢句说话咧都唔系佢哋原创嘅。其实嗰阵时咧佢就话英国嘅丘吉尔有讲过啦。 美國嘅羅斯福都有講過啦。佢話咧，只不過咧，而家對到後世嚟講咧，影響最大嘅就係 Spider-Man。大家已經忘記咗咧，其實係另外兩個名人咧都有講過呢番説話。係啦，咁所以佢話咧，佢呢個入屋嘅程度咧係真係好犀利。咁大家而家咧就全部認識到就話哦 ，Spider-Man 咧佢就曾經話過俾你聽，能力同埋責任之間咧嗰個糾纏啊，嗰個咁嘅平衡關係應該點做咯？ 即係本來係啲虛構嘅人物都變咗做係歷史人物咁好似， 所以佢已經係好深刻咁影響咗我哋人生每一個領域啊！呢個就係漫威嘅宇宙世界啦，唔好淨係當漫畫咁睇啊，你可以當係研究美國嘅文化噶。聽日再見， 拜拜。